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的通道暂时关闭。市长周先旺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说，要做到感染新型肺炎的群体不进不出，不对其他地区造成更大防控压力。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早晚有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111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22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9蚊系跌2蚊，小米集团11个，小米集团系报13.6，系跌咗3毫，友邦保险83.5升5毫，盈富基金28.3跌2.5毫，中国平安94.8跌1.25毫，美团点评105.9跌2.4，阿里巴巴216.2系跌2.2，信宇光学科技144.4跌2毫，中芯国际16.42。是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212，瑞士法郎8.029，澳元5.345，加元5.909，新西兰元5.126，欧元8.619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2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4,4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84美元，卖出1,55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九龙为咗配合咧旺角花墟道嘅临时交通安排啦，花墟道、元礼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嘅。咁就系旺角花墟道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开始至到1月25号啊，花墟道、元礼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咧，系会临时封闭。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雀友们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 我阿 O 就祝咁多位战队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线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号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 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长者搵人帮手填表同交表都得噶，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二台陪你度新岁，恭喜恭喜！ Alex 听讲你今年咧财运好好、啊， 超 B 听讲你嘅健康有进展、 啊，唉，听我哋讲咁多做咩？听佢讲至好啊嘛！ 鼠年恭祝大家咧福星高照，我系李成泽。大年初三四咧，我会喺 May in Hong Kong 同大家讲下十二生肖同埋流年运程噶。 初三初四晏昼一点到三点，听实 福星高照，金鼠献岁 ，May in Hong Kong 陪你度新岁， 记得收听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你买到未啊？ 买到， 我买唔到， 我借俾你。 哎呀， 哎呀，好有爱啊！今朝已经发生嘅事情就系、是， 你会唔会扮大耳窿嗰啲咧？九出十三归嗰啲啊？ 会啊， 借九个还十三个， 当然要啦，有货就翻嚟俾我啦。 借九个还十三盒啊，应该 嗰啲系咪叫拆家？ 拆家 系咪？即系佢有好多嗰啲咧，跟住。就话嗱，我而家俾你先，唔收你利息嘅，攞、去用啦，乖啦，劲似氹嗰啲僆仔咧，做坏事嗰啲咁样， 即系俾你吓， 多谢你 啦，姐姐。 嗱，低蛇就喺麻雀台度还翻七倍，还翻俾我啊，咁啊。 你而家可能去到澳门都系，就唔系有啲搭马仔出嚟嘅， 澳门 系 有啲 系有啲搭罩仔，可能系话你冇啊，借几个俾你先啦。 真系啊，我系咪要攞身份证登记先至可以买到？ 咁啊，真系要啊。 场嗰啲冇身份证噶嘛，分钟。 哇！讲真，我而家真系唔够胆去佢哋嘅赌场啊，真系。 系啊， 就算嗰日见到啊，所有嗰啲咩通胜啊，咩睇相师傅都话、啊：，哇！你啊，今日赌咩赌都得啊，我都唔够胆去澳门赌啊。 同埋咧，即系你终于明白点解澳门嗰啲 pair 牌咧，佢每一铺用完就抌噶啦嘛。 系啊， 我终于明白啦。佢嗰啲朋友每次甩牌嘅时候咧，哇，口水又舐嘛，有边，哇，跟住咧喺个口度喷咧，你话如果嗰铺牌？佢竟然循環再用嘅話咧，呢次真係大件事啫。 係啊，我諗我哋講咁多，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琴日明明都會提醒大家，唔係話要令到大家好恐慌啊各樣嘢。但係真係咧，一日咧，香港咧就已經有確診咗兩宗嘅呢一個嘅武漢肺炎啦。而澳門嗰邊咧亦都有啊。睇到最新嘅消息，好似話咧，澳門咧都話有遊客確診呢、這個再有遊客確診啊。咁、但係佢哋咧嚟緊咧就會交代嗰個情況咁樣嘅。 係啊，嗱咧香港咧，究竟各个唔同嘅领域咧，对于呢一个武汉肺炎嘅防范咧，有啲咩嘅情况更新咧？我举手先，因为我而家仲有呢一个咧小童界嘅代表啊，即系学童界啦，填嗰两个大啲啦嘛。 系学校点处？ 系啦，因为咧咁样嘅，话说咧一朝早起身咧，大家已经收到咧喺嗰啲妈妈爸爸 group 里边咧，就有一个咧，应该就系某一个幼稚园嘅通告。咁咧佢就话，本校嘅一个 K1 boy 嘅唔知咩班咧，就话。 佢哋嘅同學仔咧，嗱、這個早幾日嘅啦，因為十幾號發生嘅事嘅，就話咧佢哋個學童咧就已經咧真係講咗就話跟咗爸爸媽媽咧翻咗武漢， 係 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出現咗呢個發燒感冒嘅症狀，係、 哦、 啦，嗱佢冇話佢確診， 係 因為只得兩個啫嘛，但係佢話佢翻過武漢，然後翻到嚟咧就有呢個發燒咁樣嘅，咁咧佢話咧已經即刻通知咗學校之後咧，咁然後學校咧就有我即刻睇翻先啦， 咪先佢跟住翻嚟之後仲有翻學嘅， okay, 即係仲未放年假。 係啊，因為嗰陣時佢未呢一、這個通告而家流傳翻出嚟咧係之前嘅，咁咧佢就話啦，親愛啲家長，學校今天咧中午接獲咧 K1B 嘅家長通知，佢個仔女咧最近到訪過湖北省武漢市，仲出現發燒症狀，學童琴日開始請假啦，學校通報咗衛生署，而家由衛生署跟進個案，跟住咧就話我哋會全面消毒啦，然後我哋就會由下個禮拜開始咁過咗噶啦，因為佢十四號開始咧就會暫停早會同埋午會，咁、就直至另行通知。好啦，這個咧會令到而家啲家長有啲咩跟進咧？家長群咧第一時間就諗緊咧，可唔可以要求學校咧喺長假期之後咧、要所有學生通報佢喺假期裏邊去過邊度？系啦，跟住咧，你可能開頭諗話，哇，咪侵犯私隱，去邊度玩關你鬼事啊？咁諗下係有需要嘅。 我覺得唔止就係去邊度，都要申報有冇搭過高鐵咯。 嗯、 即係你係用咩方法？嗰度唔使申報 啊 嘛，嗰個方向 健康申報唔使 啦。你睇下，有好多執埋啊。 唔係，我覺得真啱啊！嗱，你話咧，因為而家咧唔係就係針對武漢啊，分分鐘咧，如果你話你去過澳門咧。你都要有啲警惕，即係其實有好多地方你都警惕㗎啦。 係係係 啊，呢、這個都有需要啊。咁所以家長咧，佢哋就個別咧就喺度群起咧諗緊話，好唔好真係都要求學校喂幫幫手啊！你哋做啲行政措施，放完長假新年翻嚟之後咧，喂麻煩每人填填，去過邊度外遊，去過邊處咁樣咯。 不過我管呢一方面咧，就暫時都唔係最急要做嘅，因為啱啱就開始已經係放緊呢個就係年假啦，係咪？都應該仲有個零禮拜。喂，個零禮拜而家真係唔知會發生咩事， 所以咪就係、是。 唔使翻學啊，都唔知啦。 咁 係 咁係， 所以呢部唔使諗住先。嗱，我覺得我嗰格咧就緊急啲嘅。 佢嗰格真係， 因為我買唔到口罩， 買唔到口罩， 買唔到口罩。嗱，就係我而家要戴嘅。 冇理由咁快又買唔到㗎。 唔係，其實我買唔到已經有兩日㗎啦。 係啊， 因為其實我有去揾嘅。係我唔記得揾，我早啲想揾你嘅啦。 我早幾日都話去咗好激嗰度咧，大把口罩賣㗎。 我又冇，因為可能係都係街坊附近嗰啲藥房嗰樣嘢。我就見唔到，咁其實譬如我話琴日朝頭早啦，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翻工放工，我搭公共交通工具嗰程咧，人多仲係繁忙時間，咁我覺得咧係應該係啱數，你點樣為保護自己又好，你保護人哋都好啦，係咪？可能我係賴嘢嗰個咧，係咪？咁我覺得應該要戴住個口罩嘅咁。其實琴日咧，我見到喺個公共交通工具朝頭早九點嗰啲時間咧，應該係得一成最多兩成人有戴口罩嘅啫。 哦， 今日。 多好多咯， 哇！八成都有啊， 系啊系啊，多咗好多。 所以你谂下，咁我就真系买唔到口罩。就算系今朝咧，我系早咗落楼啦，喺我屋企嗰头附近啊，药房啊嗰啲， 谂住早啲开门睇下有冇啊， 搏一搏有冇啊，各样嘢嗰啲咧，我都揾唔到啊。 政府又话咩嘅？嗰个口罩量啊，存货量咧，即系供应啊，意思又系够嘅咁。 唔知系咪未翻货定点啦？总之我就未揾到嘅。咁但系我遇到好人，系啦，有个姐姐咧，今朝我即刻唔系叫佢姨姨啊，有个姐姐。咧今朝咧就塞咗一袋俾我咧，攞住去先，我自己要一个就够噶啦。你攞去啊咁样，嗰个好靓嘅姐姐就系桂花田姐姐啦。 哇，哇靓到戴口罩之后真系哇， 系啊，真系预防万一，所以我拿咗一扎啊，即系可能五六个先，咁睇下边个需要咪边个用咯。 系 啊，咁即系我觉得系需要嘅。而家即系你咪话，哎，你戴咗我唔使戴啦，都唔系咁讲啊。 嗱， 我哋唔知嗰啲即系菌会唔会飞喺条街度。 咁真系啱啦，我哋应该咧而家化身成为呢个角色扮演咧，因为琴日咧新闻就卖咗咧，有一个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发生嘅。 系 中外华洋杂处大闹剧， 我睇到呢个， 呢个真系睇下你喺现场咧，点样可以解读呢一位阿叔咧？佢嗰个咁创新嘅思维，就系头先阿祖最担心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佢好似马铁定咩嚟噶？ 铁嚟噶，铁铁路嚟嘅。 就个阿叔咧，系咁咳，系咁咳，冇戴口罩 ，OK， 鼻都冇乜点揞过噶。总之就直情系即系话赤裸裸，完全系足本演出啦，系咁喷。咁身边啲人咧点做咧？嗱，退避三舍。 仲要如果你讲紧系马铁。或者東鐵嘅話咧，其實會特別驚嘅，因為嗰邊咧容易啲連接內地啊嘛，係咪先？ 咁佢話咧，第一時間咧，附近啲人咧就退避三舍，係啦，就用一個被動嘅方法嘅，哇！嚇到我哋 PA 同學仔阿宇呢個戴口罩，我喺度講呢單新聞，佢邊個戴口罩啊？點解？幾驚啊！佢真係哇，鬼形鬼聲。好啦，喺呢個時候咧。 就有个勇敢嘅 外 国朋友咧，佢见到咧，见到佢好心，就咧拎咗个纸巾咧俾佢咧，就话 即系个外国人见到可以 cut 到咁样， 乜嘢都冇啊嘛。 嗰个外国人就好好心，咁咧就俾纸巾 佢。嗱，呢个系咪嚟到呢度一百分先？都算系咁啦。 就算唔系啊，我即系其他人，我哋都会啦。即系譬如系咯，即系递张纸巾啫嘛，都唔系可能秒你嘴。喂，即系都唔系 其他人。退避三舍，唔 係我知 喺新聞報道裏邊咧，其他所謂本地人咧退避三舍，冇人理佢喎。 係 呢個龜羅啊，佢就攞咗一張紙巾俾佢。咁但係點知咩叫好心著雷劈咧？呢個阿叔就用佢勇敢堅定嘅口吻， 中國人嘅口吻， 冇錯，同佢講話呢度香港嚟噶。 关咩事啊？ 系啦，冇错，代咗啦， 系 呢度香港嚟， 即系香港唔用纸巾嘅，香港冇人去关心其他人嘅， 就系你哋啲洋鬼子搞乱我哋香港啊！ 洋鬼子添啊，出到要用到呢一个嘅字眼嘅话，系咪？ 当然啦，我哋咁形容啫。 佢好似 冇啊，佢好似 都系洋鬼子，讲紧系扎边嘅咩？即系讲紧我读中史嗰阵时， 佢唔系用 嗰啲洋鬼子，就系扎条长边嗰啲嚟噶。 佢唔系用洋鬼子，都系用你哋啲洋人噶咯。总之，佢个重点就 系 话咧，第一呢度系香港，第二就系你哋呢啲人搞乱香港。 哦， 最后仲咩啊？想追打嗰个洋人， 系啊， 仲要追打佢，跟住咧嗰个 好心着雷劈啊！呢个就真系， 嗰个外国人咧又识几句中文嘅，佢不断佢话唔好咁，唔好咁，定系 OK， 好啦，好啦，好啦，唔使啦，唔使啦，即系总之佢话得啦， 即 系我唔俾你 啦，系啊， 即 系 意思话唔好咁嬲， 系 啦 系 啦， 我 唔要 唔要啦，我走啦，咁啊最尾就俾人打走咗，你话帮我 咩叫打走咗？你小心讲， 真系打走咗佢啊！ 边个打走咗边 个？外国人走咗啊！ 哦， 系啊，俾嗰个中年阿叔打走咗啊！ 佢仲出手添 啊！ 系 啊，佢真系想喐佢啊嘛！佢咪即刻离开咗个车厢咯。咁然后嗰个阿叔仲喺度系咁中指啊，瞄晒嘴咁样咧。咁但系个古仔就完咗啦。咁请问你觉得你系附近嘅人，又或者你会点理解呢个阿叔嘅逻辑呢？净系第一句都答唔到啦，呢度香港嚟噶， 系咯，关咩事咧？香港人就唔使喺度咩即系打一次可以咬口嘅。 叔叔系咪有特别需要噶？ 冇人知，即系咁有可能有啲人真系有特别需要嘅。 系啊， 系佢好匀循，我哋知道佢 好多都好匀循嘅，所以咪系咪有特别嘅需要咯？所以佢先至会有咁样嘅思路咯。唔系喂，点探测佢嗰个思路点行啊？ 我觉得个思路应该咁样谂嘅，因为佢牵涉到咧华洋嘅相处咧， 系 佢会觉得就系话。做咩？我中国人打一次，而家要你外国人嚟干涉喎。 你应该加句，你睇下，我一打一次，个个散开啊！你做咩行埋嚟啊？咁 样 系啊，你应该要走啊嘛，咁啊， 即系做咩？佢咪保护佢噶？你而家觉得我哋中国人有病？我打一次我冇事噶，咁 样系咯？即系点会递张纸巾过嚟噶？系咪有你咪有问题啊？咁样就系你搞乱香港。 嗱，真系有迹可寻 嘅， 因为咧，佢哋话咧，有啲记者咧去到即系譬如澳门嗰度咧，唔系话因为琴日确诊咗噶嘛，咁所以好多人都戴咗口罩咧，记者就见到有一些内地的游客在澳门道譬如转乘的时候的他说见到个个都戴口罩游客那里他咁啱访问的 case 就一家又不知五六口很多人成团他反而问记者他说做乜个都戴口罩嘅？ 唔知道咩事，因为 系啦，嗱，所以你话啦，会唔会一脉相承咧？我哋呢位本地中年阿叔， 哦，咁 佢会觉得有咩问题啊？我打一次香港嚟嘅，打一次做咩要戴？做咩掩鼻啊？我哋有咩事又唔系武汉？会唔会其实佢个逗号后面就写呢度系香港，逗号又唔系 武汉？ 系啦，其实佢会唔会咁样咧？佢会唔会激动嘅地方？ 或者会唔会睇错咗啊？嗰张嘅白色嘅纸巾，佢以为系俾一张白色嘅手巾仔佢啊？做咩你要我投降啊？我唔会投降噶，我唔会掟白色手巾仔噶。系啦，咁样啦，所以就 我哋唔应该话翻俾所有中年啦、少年啦、老年人听咧，不论老中青都好，呢度系香港、九龙、新界或者离岛，打黐都要揞口噶。 计我琴日都讲过，上海嘅疾控中心都有一个叫打黑黐或者咳嗽嘅礼仪啦。 系咯， 教大家，如果真系万一你想打黑黐或者咳嘅时候冇纸巾或者冇手巾仔嘅话，你第一时间系用咩啊？用你嘅手踭内侧嗰个嚟打啊嘛。 系啊，唔系 呢个礼仪嚟。 我觉得咧，我哋应该要将咧上海嗰套咧要教多香港嘅朋友一次咧。第一，千祈唔好谂住咧另转面打黐，我举手。喺之前未有武汉肺炎之前，有阵时我嚟唔切，我系用呢招嘅， 即系拧转咗个身， 即 刻凌空，系啦， 对住自己啫， 系啦，即系我系谂住用呢啲掩耳盗铃嘅方法嘅，但系我而家谂下，学即系上海嗰边嘅卫生部门话俾你听，咁嗰啲飞沫喺度传播嘅，你拧转面嘅唔代表佢唔会走过噶， 只不过你系弹咗，唔系弹咗自己，弹咗人哋啫嘛， 系 咪？ 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系咪都应该要警惕咧？如果人哋肯借纸巾俾你嘅。 你唔使咁激动啊。 系咯，即系阿田借口罩俾我，佢送俾我添，唔系借俾我。 系啊， 我几乐意去接收，我买唔到啊嘛。 系咯，即系唔该都嚟唔切啦，系咪先？仲要咁声大夹我啦，我觉得啲态度系唔啱。 系啊，同埋我哋要话俾阿叔听，阿叔啊，虽然呢度唔系武汉咧，爆都有两宗咯。 系啊，呢度系香港，系呢度系香港啊，咁同外国冇关系啊，总之呢度都系有正即系确诊嘅一个疫情啦，系咪先？ 所以我谂咧，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去保护自己，保护人哋。如果人哋关心你嘅话咧，接受呢个关心啊，需要多啲爱啊。 系啊，嗱呢一刻，我哋真系要做勇敢的中国人，但系点样勇敢呢？勇敢面对疫症，勇敢保护自己。 万众一心，哪句怕黑 痴？ 点啊？ 系啊，即系勇敢的中国人啊！ 喂，而家真系喂，头先咧讲起口罩咧，应该问琴日有一个咧喺搭铁路嘅一位朋友咧，佢一戴 做咩戴十个？ 我唔知点解佢耳仔可以哭咁大，佢一戴真系戴咗十个起码， 系即系有一张相， 系一张相，我搵唔翻啦，系啊，佢一戴。十个口罩，跟住咧就喺度依然喺条铁路嗰度 好 自愈嘅，好自愈嘅系， 因为佢觉得自己已经系重到保安啦嘛， 踩住咗 系 嘛， 你系佢系有需要话借个俾你啊，咁样跟住佢攞 你都唔会用啦，打鼓系嘛， 十个咁其实 佢真系俾你，你真系会用， 十个最尾嗰个咪污最出个烟污糟啦， 啲口罩嘅啫， 系咯，冇得用喎，真系。嗱而家咧，佢嗰度就真系戴咗口罩啦，系成个武汉市咧 罩住咗啊， 而家都罩住咗啦，咁啊分别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好。好啊！啲媒體用嗰個標語咧，係話佢哋都用咗蒙面法啊。不過同我哋嘅蒙面法啱啱相反，我哋唔俾人戴口罩。嗰度係你唔戴口罩唔俾， 係哦， 係啦，係唔俾你唔戴口罩咁樣。係啦，咁啊話佢哋喺公共場合一定要戴口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嗰個武漢市咧，其實嚴格嚟講，佢哋同閉咗關係冇分別。 封城添啊，即係有啲人會用到呢個字嘅，因為佢哋咧就話宣布咗係今朝嘅十點開始啦，巴士、地鐵等等嘅市內交通停駛，係啦，機場、火車站等等啊，呢啲咧出城嘅通道都會關閉，直到另行嘅通知啊。並且呼籲市民咧，如果冇特殊嘅原因咧，係唔可以唔要啊，不要離開武漢嘅。 係啦，咁但係公路咧係通嘅，因為其實今日咧有傳過一啲消息，就以為連公路都封埋。如果公路都封埋咧，就真系正正式式嘅闭咗关噶啦。咁大家公路仲系通嘅，咁即系咩意思呢？如果你系私家车主或者你揸咩货车咩都好咧，咁理论上你仲可以揸住架车离开武汉嘅。咁不过相对嘅数量当然就已经会少过你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系咪？系啦，咁同埋你话如果有啲咩即系危机会发生嘅话咧，我哋今日谂过最衰噶啦，就系你话如果真系有啲喺武汉市里边嘅人，佢必要揸车。 揸咗出嚟，佢可能過咗唔喺武漢市咪得咯，佢去到即係湖南啊，去第二啲地方長沙嗰啲地方咧，咁、你可以喺嗰度轉高鐵一樣可以走噶。 但係佢係咪話唔可以出城啊嘛？ 非必要啫嘛，佢個勸喻式噶嘛， 即係 都唔係完全勸喻式啊！即係我見到咧，而家高鐵站咧，譬如今日十點，今朝嘅十點啦，就係佢哋嗰條死線啦，係咪？就正式關閉啊！佢哋都有大批嘅警察喺度駐守啊！並且驅散啊嗰啲所有咧企圖進入車站等等嘅市民。 我話如果你用私家車啊， 因為 公路佢唔會阻你噶嘛。 咁但係會唔會係咁樣啊？即係喺邊即係嗰啲叫公路，佢都會起 block 咁樣，跟住就 唔覺咯。 因為嗰啲車牌會有寫住係佢嗰區嘅車噶嘛。 唔係，但係你冇聽見佢有呢個宣佈，因為佢今日澄清咗咧個公路咧冇封咗嘅。咁所以與此同時咧，我哋今日亦都有個好消息啊！ 咩啊？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宣布啊，新春期間一年五日免費嗰啲中小型客貨車， 驚你哋唔去啊！ 哇，可以免費來往啊！嗱，因為呢個係全國政策嚟噶嘛，佢通常咧都係嗰啲大橋咧就話 五日添啊， 唔係五日啦，哦七日啦，原來係啊， 由星期五開始， 星期五開始， 七座位以下嘅客車咧免費過橋，為期七日 ，welcome 啊！即係將所有嘢咧都打通佢啊！咁啊，真係 即係你話我哋冇聲，因為咧政府話唔關我哋事㗎，因為呢個係大橋管理局，呢個係隸屬內地政策嘅。咁我哋係咪都唔可以出聲嘅呢？ 哦，咁我哋香港政府好多嘢我哋都唔可以出聲嘅啦，一早就話高鐵要申報啦。 咁條橋嚟做咩？就係周圍通嘅啫嘛。 好嘢，買口罩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卫生局表示，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66岁男子，昨日下午经关闸口岸入境澳门的时候，被检疫人员检测出有发烧，随即送往山顶医院进一步检查，经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旅游局宣布取消所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汇演。回来本港，卫生署以及医管局就第二宗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高度怀疑个案，上午十点半举行简报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黄张竹君、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以及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将会出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批评，特区政府现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措施不及2003年 SARS 的时候。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考虑宣布进入紧急应变级别，审时度势，向武汉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旅游警示，并且成立一个24小时运作的应变协调中心，以及铺天盖地进行防疫宣传。何柏良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引述有医生说，近日多了已经生病的内地病人来港求医，但是他们不是直接由武汉来港，而是经内地其他省市到香港，抵达香港之后就会马上求医。如果特区政府不即时在边境口岸采取更严厉措施，这个边境漏洞会令到内地患者很容易入境本港，担心传入病例会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武汉市今朝早十点起全市离开通道关闭，公交车、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营运，没有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开的通道暂时关闭。内地传媒报道，当地机场和火车离开通道关闭之后，在高速公路路口仍然有大批车辆排队等待离开武汉。而由凌晨开始，部分旅客选择连夜出城，武汉和汉口车站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售票大堂排长龙。在离开武汉的列车上，所有乘客都戴上口罩，工作人员在旅客上车之后喷洒消毒水，并且不断清洁通道。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晚有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66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3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0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6跌2.4，小米集团13.54系跌3.6，盈富基金28.25跌3毫，友邦保险83.45升4.5，中国平安94.8跌1.25，美团点评105.3系跌3蚊，阿里巴巴216蚊跌2.4，中芯国际16.28升1.8。信宇光学科技143.6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2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7点，跌153点。港金现价报14,4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6.89美元，卖出1,55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翻旺角啦，近住大南西街咧就系一段挤塞嘅，龙尾排翻去荔枝角收押所。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提提大家啦，九龙塘哥和老街有紧急维修，哥和老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达之路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同学仔，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喂，我想揾你组队做 group project 啊。 你都想疯狂同歌手做天理？电视节目《星学跳画》，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同陈柏宇、吴业坤、阿嘎、吴浩康、冯允谦、谷子乔、郑欣宜 同埋我许廷铿组队，用创意策动音乐企划，推广香港乐坛。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而家啲小朋友好识鼓励同学噶， 唔紧要噶，只要你咧平时多读啲英文书咧，咁你成绩又有进步啦，你答问题嘅 point 都会大幅提高嘅。 翠欣，你觉得启新嘅推介帮唔帮到手咧？ 可以，但系佢冇同我讲过。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因為他有一家大細有老有嫩，所以他要好好保護自己。近呢排啊，見到他的身體狀況都真係依然良好嘅。係啊，佢係邊個？佢係身體健康咗有進步咗嘅曾志豪。 真係有啲唏噓啊！谂翻起对上一次大家全城皆备嘅时候系2003年，嗰阵时仲系单身寡仔，到到而家可能会有第二次全城口罩嘅日子嘅时候，哇！你已经有老有嫩，系啊，你嘅人生转变咗好多，不过亦都代表你嘅责任重要咗好多。各位朋友，小心小心。当然啦，喺疫症里面咧，最危险嘅或者责任最重大嘅，一定就系医护人员噶啦。当年沙士嘅时候咧，香港系重灾区，我哋自己咧就首当其冲咧，好多医护人员咧就面对好沉重嘅压力。咁嚟到今次咧，侥幸暂时我哋咧仲未叫做第一线嘅战场。咁第一线嘅战场系边处咧？当然就系武汉啦。佢哋嘅医护人员究竟而家面临住一个点样嘅情况咧？今日有个新闻咧，其实就讲述咗咧佢哋嘅一个心声，我觉得咧都几值得大家就听一听嘅吓。首先咧，佢喺个微博度咧，一名咧武汉前线医生咧，佢就话：今日收到通知咧，我哋所有嘅休息全部 cancel， 24小时咧随传随到。佢话咧，佢首先已经知道咧，有任务要嚟啦，咁样咁咧嚟紧就系因为过年啊嘛。嗱，香港咧又真系好啲嘅，我哋过年咧都系即系九龙翻香港，香港去新界嘅啫。咁但系佢哋咧就川州过省噶嘛，可能个老家咧根本就唔喺武汉嘅，所以咧佢哋第一时间都会同自己父母讲咧，过年啦，我哋翻唔到去啦，咁样佢哋嘅翻唔到去，同我哋有一日翻唔到去咧系争好远嘅，可能系代表咧佢哋全年唯一呢一个咧可以翻屋企嘅假期咧都冇咗啦。咁所以佢哋嘅壓力又幾咁即係同我哋幾咁大咧咁樣，咁然後咧佢哋即係亦都會有互相嘅叮囑啦，包括係咩咧？就係話你要我哋幫你買嗰啲口罩咧，大家都要互相戴好啦咁樣。嗱，呢個係一個祝福啦。咁然後另外有一個咧。亦都係叫做武漢復康科嘅護士咧，亦都喺個微博上面咧就講述佢哋咧要去病房支援嘅情況。嗱，我諗我哋睇新聞咧就淨係見到佢哋帶住全副裝備，然後就喺病房度巡邏啦嚇。咁究竟佢哋嘅心路歷程係點嘅咧？呢一位微博上面咧即係發文嘅護士咧，佢就話啦：院方公布每一個科，即係內科、外科、老人科或者兒科咩科都好咧。都要抽调一个护士去支援呼吸科的消息，他说大家即刻沉默了。我想你都可以理解到是什么回事啦。呼吸科就是现在这个重灾区，可能会有这个武汉肺炎的那个地方。而本来你以为自己哎呀我避得开的，我是做产科的嘛，我生细路的那里。但现在呢原来是呢每一科都要抽调一个支援，因为可能不够人啦咁样。而且呢仲要咁喎。佢话呢领导呢就话啦，如果冇人肯报名嘅话呢，佢哋就会抽签。咁呢结果几个钟头之后呢，这个发微博嘅版主呢佢就话啦，我就收到我俾人哋交咗上去名单嘅通知。佢话当佢收到电话嘅时候，佢默默流泪，心里一团乱麻。咁最惨系咩呢？点解会揀到佢呢？吓，嗱，呢个真系咧喺疫情之下咧，又会见证住好多即系人性嘅嗰啲规矩啊！原来系咁嘅，佢话边个未结婚，屋企冇小朋友嘅，就优先会俾人哋摆上个名单度去支援呼吸科。咁个原因系点解呢？你都勉强可以推论到出嚟嘅，你未结婚，即系你未有家庭啦，即系相对冇咁快有家庭啦，冇小朋友啦，咁啊好似头先豪仔所讲啦，单身寡仔嘅嗰个年份，咁即系再难听啲讲，你一定要拱埋嗰一格，即系话咁你嘅家累比较少咯。万一你中招嘅话咧，都唔会话哎呀屋企冇咗个支柱啦，冇咗个妈妈啦咁样，所以咧佢哋就会被优先拣咗去支援，好阴功啊！嗬，但系跟住你又谂啦。 你唔用呢一个抉择嘅话咧，你可能都谂唔到，咁用咩嚟安排咧？甚至乎你用边一种标准咧，都系唔公平嘅。你话系咪用即系入嚟工作嘅年资嚟做安排咧？又好似讲唔过去，边个话咧年资长嘅就要上去先嘅咧？可能都系差唔多嘅啫，定系应该揾年资浅嘅学嘢咧？系啊，可能你用边个方法都会有唔公平嘅地方。甚至乎咧，呢个护士佢就话咧，佢 send 咗呢一个结果话俾佢男朋友听，佢男朋友话：喂，辞职啦，唔好做啦。如果你推唔甩嘅话。咁但系佢就话啦，如果个个都辞职嘅话咧，咁呢个医院咪冇人咯咁样。佢话佢今年只系得28岁，佢话如果我真系死咗嘅话，我爸爸妈妈、我男朋友点算呢？我而家系未结婚，但我哋谂住五一结婚嘅。嗱，呢个短短嘅两个医护嘅一个留言咧，我谂都会令到你咧触动到好多。系噶，原来喺前线第一身嘅呢啲医护人员咧，仲要喺而家呢一种咧，即系疫情又唔系好清楚嘅情况底下。究竟发生咩事呢？你睇翻呢啲新闻啦，可能一个礼拜前，你明明见到佢哋当地啲领导人讲咩啊，可控可防，无需惊慌。一个礼拜之后，全城几乎系要闭关锁境，仲要搞到系抽签嚟支援，好似有死冇生咁。嗯，所以你话呢一种咁嘅反复，系咪真系之前完全预料唔到嘅呢？嚟到呢一刻，你都冇答案啊，净系可以向呢一啲。各个地区的第一线医护人员讲声，唉，辛苦你哋了，我哋唯有保障自己，不要再连累你哋有更多压力了。风头火势，唉，即系话如果我哋三个咧唔系风骚快活人，我哋三个系风骚去医人的话咧，我哋直播室里面的呢一位朋友，佢应该第一个被人哋抽签要去前线度做支援的，因为佢，因为佢。佢个样子比较健康，免疫力强啲。我哋绝对唔系话因为佢仲系单身，我哋有请黄耀祖。 如果我有呢个能力咧，可以做到少少嘢，帮到少少人咧，我绝对愿意做啊！行到最前线都冇所谓。头先咧，豪姐咧就讲到啦，喺武汉嗰边咧嘅医护人员啦，其实我讲嘅嘢几次嘅，不过我就想讲下喺香港啊，我哋呢一条战线一啲前线嘅医护人员啊，琴日咧总共咧就系有四个嘅组织咧发咗一个联合嘅声明嘅，佢哋都系医护界嘅朋友嚟嘅，佢哋包括咧就有医管局员工阵线啦、香港物理治疗师总工会筹委会、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同埋香港制药及医疗仪器业。职工总会筹委会嘅，佢哋咧就即系大家都会好担心，因为其实大家即系会知道噶啦，佢哋真系企喺最前线。2003年沙士夺走咗299位香港人生命呢个嘅教训，佢哋喺个声明里面系咁样讲嘅，话一众嘅医护人员咧绝对唔够胆忘记啊！但系因为佢哋见到而家任何嘅隔离措施或者嘅治疗方案咧，都系治标不治本啊！最有效咧，佢哋会觉得防止呢个嘅肺炎散播嘅方法咧，系要从源头着手嘅，而佢哋亦都会觉得咧，香港嘅政府咧系应该首先就马上关闭咗连接中国入境嘅口岸，同埋停止中国航班去升降嘅，以防止更加多肺炎嘅患者流入本港。所以咧，佢哋就出咗呢一个嘅声明嘅。而当中咧，佢哋声明我截录佢哋部分嘅内容啦，佢哋就会觉得咧，香港嘅政府咧系有绝对嘅责任咧，将入境防疫有一个好好嘅把关嘅，防止染病同埋怀疑个案咧进入本港咧，先至系最重要嘅。不过就举咗个例子啦，就好似话张建宗。司长咧，琴日先至表示，高铁抵港嘅乘客咧，唔需要做健康申报。同时间，本港第一位确诊嘅病人咧，就系由高铁啊抵达香港嘅。陈肇始局长咧就话，只系识得咧预留呢个度假村作为一个隔离嘅疫区，就唔懂得杜绝源头。但系而家咧就面对住一个爆发疫症嘅危机啊！一众嘅医护人员咧，佢哋就有个问题啦。究竟香港嘅政府系咪依然唔够胆向中共政府说不？究竟啊，系咪要用市民或者医护人员嘅生命咧作嚟冒险啊？去重复沙士嘅覆辙嘅咁样？呢个就系佢哋四个嘅一啲嘅医护团队嘅一个联合声明啦。其实作为我自己系一个香港人啦，琴日同几位朋友倾开嘅时候，2003年沙士嗰一幕咧，真系历历在目。但我估计我唔能够想象啊，喺医护人员啊，佢哋喺医院入边。行到咁前線，同嗰所有嘅患者有咁近距離嘅接觸，佢哋嗰個心理影響有幾大呢？喂，佢哋真係有身邊隔離嘅手足。 因為之前的 SARS 離開了嘅，但佢哋就永遠要去保護住市民的安全啊，或者外來的遊客嚟到香港的安全的話，咁佢哋嘅安全是哪一個需要去負責的呢？他們不只是永遠是無條件去付出去幫人救人，但他們是我們都應該要愛護和保護他們的。所以我覺得呢，今次首先有四個的醫護團隊發了這個聯合聲明，真的很需要給我們政府的團隊，我們所有香港的朋友去更加了解究竟他們在想什麼，不是只是想著、哦、他份工包了的，他份工包了就是要去救人，是这个是他们的工作，但同时间他们的工作呢也都应该是包括他们的上司，整个医疗的制度呢同时间都要好好保护住他们。如果不是就好像呢拱一班人去上战场，但他们是未受过训练的，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武装去帮他们自己守的话，我想我们香港不应该是一个这么无情的地方。所以他们说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但如果作为前线的医护人员想到到绝源头会是帮到香港帮到他们的一个方法的话，希望有关当局都不可以将他们的生死置于度外。风头火势，其实每一个嘅唔同嘅部门啊，系咪就系前线嘅？你哋都要好好咁样去装备好自己啊！我知道咧，我隔篱嗰位师奶咧，系啊，佢入咗好多货啊，系啊，因为佢真系知道啊，佢要保护住唔单止系自己嘅健康，仲有佢一家大细嘅健康啊嘛。嗰啲口罩佢有足够嘅存货，佢要保护住全家人都安全。呢一样嘢，我哋应该要向佢学习嘅。佢就系桂花田。 做媽媽就自然天生有個母性喺度，咁跟住就一定要去照顧好屋企嘅，因為屋企人有事自己都唔係得點當㗎嘛，你明唔明啊？所以要好好保護自己，好好保護家人咧，呢個係需要㗎，係個個都要㗎，不論仔定女嚇。嗱，肺炎疫情咧一日未完咧，都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身体健康要紧啊！如果身边即系有啲朋友佢唔系好关心时事嘅，唔系好理出面啲嘢嘅，都麻烦你作为个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都通知下佢哋，而家系非常时期，要好好保护自己，尤其系屋企嘅老人家，咁可能佢哋即系唔系好识睇新闻啊，或者唔系好识等等啦，总之唔系好接触到嘅外界咁样，即系。可能佢都唔知喎，咩武漢肺炎咩嚟㗎咁。就算冇武漢肺炎疫情啊，流感其實咧都係仍然存在嘅。因為過往咧，因為流感而離世嘅病人咧都有唔少嘅。但係單喺台灣，我睇到個數字，佢話冬季咧已經有110,000+人咧因為流感去睇醫生啦。咁啊，當中咧有10分之1人咧都因病咁樣走咗㗎。係啊，所以即係不論係武漢肺炎或者係流感，大家都要注意嘅。所以要好好保護自己同埋保護家人。嗱，唔好以為咧。即系唔好好似啊铁路阿叔咁样，哇咳啊唔饮口啊，仲大大声闹人啊！嗱，除咗口罩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酒精搓手液之外咧，有专家建议咧就可以用埋啊一个平靓正嘅酒精纸巾，咁啊咧四四方方好细张噶咋，咁啊好方便携带嘅，20-50元一盒，有100塊噶啦，咁点解佢用佢啊？咁啊化学博士就话啦，如果咧对手污糟嘅时候，又唔系可以即刻可以用去到洗手间有简易咁去洗手嘅话咧，咁就可以用呢一张细细张嘅酒精纸巾咧去慢慢。手噶，佢话有酒精咧，消毒嘅纸巾仔咧嚟消毒咧系好过冇咯咁。不过有啲嘢要注意嘅，這个酒精可以咧即系洗走皮肤上面嘅油分啦，咁可能咧就会令到手干燥。咁啊，记住啦，咁你就算买嘅时候咧，都要睇清楚佢浓度有60%-80%咧嘅浓度咧，咁就可以有消毒噶啦，咁可以杀到菌嘅。但系如果你买啲哇好强劲嘅，高过80%嘅话，可能就会容易令到你皮肤敏。咁噶啦，咁啊，医管局咧都系依然咧就会建议啦，市民咧就系不论用水或者酒精搓手液洗手嘅时候咧，都要持续20秒先至可以彻底清洁你对手噶。咁咧洗手嘅时候咧就要用碱液啦、清水啦、洗你嘅手啦，咁样咁先至可以起到个作用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建议大家咧，可以嘅话即系做足准备功夫，避免因为咧成日都话啦，病从口入噶嘛，咁你手污糟你。咪攞嘢食嘅时候，又可能好近咁接触到啲细菌啦。咁戴口罩都要预防嘅，所以唔好觉得麻烦。哎呀，有口罩又咩酒精搓手液又嗰啲咩酒精纸巾，唉， 病咗嘅时候就唔轮到你咁样话阿姨麻烦噶啦，知唔知啦？好好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啊！ 想喝水，给我水，或者高烧可勉强减退，然后真正情绪，忘掉我这里应该有谁？不要想，只管睡去。肉体安好，不要怕心碎，无谓继续麻醉，期待你会赐给我药水。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苦，和你分手都也挨得过，然而这夜为何无能力退烧，多么错。不要紧，请辜负，或者伤风比你更可恶，病榻上回顾，其实爱你太辛苦，何苦？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和你分手都也挨得过，然而这夜为何能力退烧，多么错。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这夜为何难承受痛楚？谁说失恋总会挨得过？挨到病床前才承受最多。和你分手都也挨得过，为何彻夜难眠？良药就算苦， 张学友 有病呻吟， 有病应该话俾人听嘅，真系吓。同埋又唔好咩都乱咁摆落个口度食。例如好似我哋呢位节目主持人咁样，佢食嗰啲嘢 O K 嘅，只系份量多啲啫，食得咪好咯。 唔好系食得好啊，唔好放弃自己啊。 咁 啊， 阿田嗱，因为咧，如果你以食嚟计咧，我哋三个咧，你唔系第二都第一噶啦。 咩啫？ 所以咧，我哋就有。 我平时唔觉得佢中意食咁多，我哋去食饭嗰啲咧， 佢食啲种类唔同噶。 系咪？例如 佢朝头早中意食红毛泥啊嗰啲咧，系啊。咁佢食到差唔多啦。你嗰啲又泥麦啊，有啲竹仔又糊仔。又成嗱，如果俾你去拍内地嗰啲飲食节目，你会唔会觉得你系咩都够胆食嘅？ 唔会，唔好话就系话内地啊，香港嗰啲都唔系 啊，系啦，系啊，我肯定唔系嘅。 即系点解要讲内地啊？ 咩舌尖头上嗰啲嘅，我唔系嘅，我唔系嗰啲嚟。 咩舌尖头？总之你唔系舌尖上的中国。 系 啦，嗱，因为咧今日咧就真系有个我哋本地嘅 artist 阿叶璇姐姐咧， 其实都仲算唔算系本地嘅 artist？ 都算，我哋都当系本地 嘅。系咯，佢香港出道嘅 artist 啦。 而家你当陈慧婷系香港定系内边啦？ 唔知 内边 系啦，佢野狼嚟噶，我当佢个 国际啊嘛，系国际巨星嚟噶嘛。咁啊，叶璇咧，佢就接受访问咧，就近排咧，佢就话反对进食一切唔合 卫生嘅野味， 系 因为大家知道出咗事啊嘛、嗯。因为其中一个咧，而家讲紧话嗰个肺炎源头咧，就嚟自竹鼠啊，好有可能系嚟自竹鼠，但原来里边 系 好中意食竹鼠噶。即系计 咩叫里边，即系 大内地 系啊，计2003年嘅时候话食果子狸同埋蝙蝠之后咧，佢话原来内地系好喜欢食竹鼠啦，而佢哋而家话咧，其中一个好有机会同竹鼠有关嘅，咁关叶璇咩事咧？葉璇原來佢就話啦， 佢就真係拍片。 2015年嘅時候，佢嗰陣時就喺內地就拍嗰啲即係真人飲食節目啦，就個名叫《今天吃什麼》。佢話咧就無端端咧就俾啲劇組咧就要求佢哋咧食唔同種類來歷不明嘅食物，睇你夠唔夠膽食。 知唔知佢係乜咁樣話？ 係啦，咁本來都係諗住，唉，你頂籠諗住真係係咪食嗰啲即係穿山甲，你都已經覺得好恭喜發財㗎啦。点知阿叶璇佢就话啦，喺剧组里边咧，佢要食两样嘢，佢真系顶唔顺。 一个、就 是、一样就系竹鼠，头先讲嗰样，哇，煮到一镬咁样咧，都费事再形容。 即系话真系一向都中意食嘅， 真系 里 边直情有网红系专门拍如何炮制竹鼠， 打咗个冷震啱啱。 好啊， 我喺呢个面前打咗个冷震，系啊，唔好意思啊。 呢个第一啦，第二系食蝙蝠啊！ 哦，吓真系啊！ 因为我琴日咧都见到猛咁喺网上面转载一个蝙蝠汤，我都觉得话真系哇！唔好再 post 嗰张相啦，就 我唔敢啊！佢最惨系咩咧？ 成个人仔咁样打啊！ 你仲形容喎咁样？当时佢话咧，佢唔肯食，惊啊嘛！咁佢又唔系因为惊病，但系咩都最惊咧？佢话咧，原来惊都唔得。佢话佢唔系逼你食，佢话哦你唔食啊 ，OK， 大家冇得收工啦。 唔系啊，喂，好大牌噶人哋，呢啲嘢唔食噶，由香港嚟噶嘛，一线阿姐拍个电影，梗系唔食我哋呢啲啦。我哋，唉，我哋呢啲内地二三线演员，我哋就食啦。 边个讲呢啲啊？ 系啊，佢系咁样公布咗，佢话当年咧就系俾人哋咧夹计揶揄啦，仲要 咁佢最终有冇屈服啊？ 梗系有啦， 有啦，佢点收工啊？ 佢而家咪话翻俾大家听咧，原来里边啊曾经有过呢一种咁样不文明嘅饮食嘅。拍摄咯，你谂翻转头，哇！我谂而家边有咁样拍啊？死咗唔知咩事， 获全数退款。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卫生局表示，患者系一名嚟自武汉嘅66岁男子，寻日下昼经关闸口岸入境澳门嘅时候，被检疫人员检测出有发烧，随即送往山顶医院进一步检查。经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旅游局宣布取消所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汇演。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今晚有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即日间温暖，晚上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027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4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4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蚊，跌3蚊；小米集团13.42，跌4.8；盈富基金28.2，跌3.5。美团点评103.6，跌4.7；友邦保险83.3，升3毫；中国平安94.6，跌1.5；阿里巴巴215.8，跌2.6；中芯国际15.9，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42.6，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3，英镑10.211，瑞士法郎8.032，澳元5.346，加元5.908。新西兰元5.131，欧元8.6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99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7点，跌153点。港金现价报14,48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6.84美元，卖出1,55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南田启田道来回方向咧，近住启田商场对开啊，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就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啦。现时啊，南田启田商场对开嘅启田道咧，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啊一带都交通都系挤塞嘅，特别系影响到咧而家启田道啦，去翻将军澳道方向咧，而家车龙已经排到接近鲤鱼门道啦。启田道来回方向近住启田商场，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启田商场对开咧，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啊，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高落斜去西贡、朗屏新路方向朗屏、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有我彭爷爷响度，晨光第一线众主持，梗系要同家中嘅长辈拜个年啦。 我朱海婷就梗系祝各位长辈们身壮力健，雀有门就梗系铺铺有糊食啦。 我系白元浩啊，行运鼠年拜好年，咁啊日日都欢欣常满啦、啊。 我阿 O 就祝咁多位箭对碌碌金银满屋。 我林慧就祝各位长辈眼仔碌碌享儿孙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喂，同学仔，我系 Alfred 许廷铿啊。喂，我想揾你组队做 group project 啊。 你都想疯狂同歌手做天美？电视节目《星河跳滑》，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同陈柏宇、吴业坤、阿嘎、吴浩康、冯允谦、谷子乔、郑欣宜 同埋我许廷铿组队，用创意策动音乐企划，推广香港乐坛。 星期日晚九点零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新聞期間呢，我就同兩個拍檔呢就做咗個測試呢，快速測試係唔使驚，我哋大家都係陰性反應嚟嘅，係啦，就係、是、對呢條問題呢未有答案。我就話呢你知唔知呢，原來喺疫症侵襲、之下呢，邊一個行業呢佢係間接地呢直接受影響嘅。咩叫間接地直接受影響呢？即係原來佢話喺沙士嘅時候已經試過一次㗎啦，佢哋預計今次呢都係無一例外㗎啦、 哦。 直接受影響嗰啲呢，可能你會即刻諗到，譬如你話嗰啲 旅遊業啊、 咩酒店嗰啲係直接㗎嘛，因為大家 股市可能會有影響啦，呢啲都係直接啊嘛，有擔心啊嘛。 冇錯，但我要講個行業呢，佢係間接地呢直接受佢影響嘅。所謂間接呢，就係嚴格嚟講，你可以 唔關佢事嘅， 唔關佢事 嘅。但係唔知點解咧， 有影響到佢喎。 係啦，只不過咁啱就因為一有疫症發生咧，啲人就會話咁都係算啦，唔使啦咁樣咧，就會影響咗佢啦。 係參與㗎，定係食啊用啊？ 即 係 服務嚟嘅， 係 咯。唔係用嘅， 用 嘅。我俾個貼士就明㗎啦，同女士有關嘅， 同女士有關。係 啦，較多係同直接同女士有關嘅。 用嘅， 用嘅， 用 大受影響嘅，佢話。 大受影響。 我唔知，我即刻問個女士先，因為其實頭先阿田去估嗰個喺麥後面講黃色事業啊，不過咧，咦係喎，即係可能會啤鼻先嘅喎，點知會唔會交叉感染啊？ 攞身份證睇下先。 嚇，字冇開啊！唉，真係冇計啊！真係。 但係呢個係同女士有關，咁問女士我諗唔到。 但係我覺得 同佢冇關， 同佢冇關，因為過咗啦，係嘛？ 用呢啲嘢 做 facial 化妝啊！ 化妆 原来咧化妆， 因为要戴口罩，所以就唔使买咁多。即系你个唇膏，你印咗落个口罩度，有个唇印都唔系好 大。佢根本就唔需要再化妆。佢话咧唔系我哋估啊，因为都话啦，报纸早几日咧介绍翻咧2003年嘅时候咧，佢话就因为一有呢个传染病，大家戴口罩咧，化妆业直情系打残咗啊。佢话咧股价急射，佢话根本就哇大佬都冇人买化妆品，即系个个都戴住口罩咧。 唔系，我觉得有我嗱，我讲咗先啦。我又覺得我要認同，因為我今朝翻嚟諗住即係要想同大家分享下，譬如我喺公共交通工具見到咧，係有幾多人會戴口罩啦？男士戴得多定女士戴得多？咁我嘅目測啊嚇，即係純粹我嘅目測，但我 keep 住係observe 住嘅咁樣。男士唔戴係多啲嘅喎， 係 大部分女士咧，即係佢哋翻工都係即係著 office 啊嗰類嗰啲咧，大部分都戴咗，但我又冇留意佢哋咧有冇化少咗妝。但女士戴口罩嘅比例好似我目測就比男士多啦， 係㗎係㗎， 一向都係嘅，係女士會小心啲。但係問題係成日都講㗎嘛，話戴口罩係喺公共場所人多嘅地方戴，其實你係去到室內啦，翻到公司其實你係要除㗎嘛。 但係而家大家都慣咗啦嘛，你就算喺公司咧，你點？知隔離嗰個去咗邊度咧？即係所以嗱，呢個唔係話我哋猜測嘅，佢呢個數字嚟㗎， 係 由都話由2003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化妝品急跌咗咧，所以佢就話係好慘㗎。即係呢個係一個間嗱，佢係間接㗎嘛，佢同衞生冇關㗎。理論上可以照化妝㗎， 咯， 其實佢可以照化妝㗎嘛，只不過啲人話，誒橫掂都戴咗口罩咯， 又再慳翻功夫，瞓多兩 我唔化妝 啦， 係啊，就係咁樣咯，係啊，所以好慘㗎，突然間真係。 可能大家咧，如果我哋嘅聽眾你聽。听到嘅话咧，有冇一啲咩你头先话间接地直接啊？ 系啦，佢间接地，但系直接受到影响。 系啦，即系如果你哋都谂到一啲嘅咧话咧，都欢迎大家喺网上面同我哋啊，即系分享一下，即系我哋都想了解一下个民情啊。边个行业咧都会间接地直接受影响啊嘛。 系啦，我哋请冇化妆嘅听主持同我哋补一补天气先啦。系不受影响啊佢。 我真系冇影响嘅。我仲悭咗唔使搽唇膏啊，都系真系。但系啲唇膏一样喺度嘅。13度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嚟紧咧都话会。有雨啊，会冻啊，咁大家都系嗱，除咗嗰个肺炎要即系留意之外咧，嗰个感冒咧，即系流感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下。 系啊系啊，你哋两位咧，平时喺你哋屋企住嘅附近啊，有冇见到多唔多街猫或者系流浪猫咁样？ 都有噶，都有， 都多噶系咪？ 系啊，我嗰头仲多有野猪睇咯。 我嗰头都有野猪 啊，我琴日见到有三家野猪。 但我嗰边 哇，三家又真系有9只。 系啊，好犀利！一排我啱啱搭车，佢就喺公路旁边一个栏。烂地嗰度咧，嗰啲烂草地嗰度，哇！ 喺度搵嘢食， 系有起码嗰度有三家正啊，真系喺度咯。 我 猫都有嘅，猫都有嘅。 keep 住都见到猫嘅，野猪咧，我谂我有成半年9个月未见过咯。 系 啊，但系点解要讲呢一个就系流浪猫？因为我估咧，即系各区都有噶啦。但系啱啱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话流浪猫都受到一个不人道嘅对待，而嗰个不人道嘅对待，我睇到嘅时候咧，我真系会觉得 吓，同嗰啲虐猫、虐狗嗰啲情况， 我会话冇乜大，唔系一样咁恐怖啊！ 不人道对待就系咁播啲老鼠嗰啲片，等佢以为有得食，唔知原来假嘅。 咁喺度播啲声音就接， 系啦， 其实冇老鼠嘅， 冇得食嘅咁样。 系咁播迪迪嚟嘅 卡路，惨好多， 惨好多。 嗱喺今次咧就系呢一个富亨村啊，富亨村嘅停车场啊，就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录埋音嘅，就知道发生咩事咧，佢就。话咧，其实喺佢嗰边嘅停车场嗰度咧，一直咧都有一只老猫咧，就喺嗰度流浪嘅。咁唔好话喺度住啦，喺嗰度流浪啦。话嗰只猫咧已经有呢个听力衰退啦，有白内障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发生咗咩事？就之前咧依然又系有呢个猫义工咧就去喂佢哋嘅，会喺呢个停车场啦摆放一啲粮食啦，咁就俾只猫食嘅。但之前咧都真系收过投诉嘅，就因为咧就系有啲猫义工摆咗啲嘅粮食俾佢哋食嘅时候咧，就有啲雀仔啊，同时间 嚟觅食，因为呢啲雀仔咧会带嚟嘅粪便就带嚟咗喺嗰个屋村里面有啲嘅卫生嘅问题，咁、所以咧佢话咧，呢位嘅当事人啊，佢投诉嘅朋友啊，佢都曾经向过一啲嘅猫义工咧就建议，喂，不如你哋喂饲嘅方式改变一下，即系你带嚟引嚟咗咁多其他嘅雀仔嘅话，咁对卫生情况都要关注噶嘛，咁样。 其实一心佢系好嘅，系咪？即系但有时可能真系做好心做坏事吓。 系啦，咁但系咧，咁嗰啲嘅猫义工咧都的而且确有改到一个喂饲嘅方式嘅，咁情况亦都有改善，但系佢就话咧呢一排咧就唔见咗嗰只猫，就喺度谂紧咧只猫系咪其实都有好似喺嗰条村有十几年嘅时间噶啦， 走咗 啦，系啦，会唔会走咗啦？不以为意啦咁样，但后屘咧佢就喺抹车嘅时候咧就听到其他嘅车主就话嗰只猫系俾人哋烹走咗，唔够胆再留喺个停车场度，跟住咧所以佢就唔知咩事啦，咁呢位嘅当事人咧就决定。我试下打电话扮去投诉先，问翻嗰个停车场嘅主管啊，连个主管姓乜嘢咧？个报道都有讲到出嚟，而呢位嘅朋友咧，更加系有将佢哋嘅电话咧就录咗音存咗档嘅。 讲咗啲咩？ 佢就话咧，佢就扮啦，就话我想投诉嗰啲流浪猫啊咁样。跟住咧，嗰位嘅主管咧就话咧已经。自己將場裡面所有貓嘅物資咧掉走咗，並且有用腳踢、用掃把掃走嗰只老貓，甚至喺佢經常出沒嘅車底以及水碗裡面倒入咗一啲漂白水， oh, no. 令到呢只貓唔夠膽再入呢個停車場。 嗯 即係呢個就係 真係趕盡殺絕。 係啦，呢因為嗰個人就扮去投訴嘛，跟住佢就話：你唔使驚啦，即係我估啦嚇，佢就係話唔使驚啦，我做咗呢啲嘢啦，嗰只貓 唔 會 再 嚟㗎 啦 咁樣。 係啊，你點保證佢唔會翻嚟啊？放心啦，我壞事做盡㗎啦。係 咯，踢佢喎， 我踢佢，攞漂白水毒佢喎，而家 唔 係咯，佢唔夠膽飲㗎啦，佢見到水都驚啊！喂，我想話咧，佢唔單止係見到水都驚，係以後。可能见到水都惊， 可能其实佢真系即系成日都会话啲猫咧，如果佢哋会走嗰阵时，佢哋会病埋一边噶嘛。其实可能如果你又攞脚踢佢，又攞扫把扫佢，跟住仲要俾漂白水佢饮嘅话，佢真系可能死咗噶啦。 其实猫系咪真系都咁容不下咧？嗬，我成日都觉得咧，你话狗咧系嘅，相对咧可能你觉得佢大 size 啲啦，佢又会吠，你惊佢嘅程度咧就容易大啲。咁啊猫咁相对个体积，即系唔系只只好似阿田咁样加德里奥咁样噶嘛？都有啲細只噶嘛，系咯，即系 讲 真啦， 系咯，都唔使咁惊系咪？ 你见到流浪猫嗰啲街猫咧，其实你好少见到一只大噶， 系啊， 即系都系通常都系细细只咁样。 咁流浪嗰啲真系好难食到咁足。 唔系啊，就算系大，就算有啲 大 只 都 系啊，都唔够一只狗仔咁。 哇！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真系呆咗。咁后屘咧，报章咧系有就住以上嘅指控咧，揾翻嗰个停车场嗰、个 负责人， 系啦，即系老板啦咁样，佢哋有。回复到嘅，佢就话咧对事件十分关注，知识呢个报道嘅时候咧，已经即刻要求车场管理公司去调查，而家咧就等紧管理公司报告会系点样，即系呢个就 系 佢而家好官方嘅一个报道，就话我哋会调查 咯。答咗等于冇答咯，系啊，我研究一下先啦。 系啊，佢其实唔止嘅，仲有讲废话噶。个发言人咧仲强调话呢一间领乜嘢咧，就一直咧都系提倡共融社区，好着重咧动物嘅权益，致力提供安全而且舒适嘅社区生。环境， 你讲 绝对唔会粗暴对待动物噶。 你讲紧就系嗰、那个， 因为嗰个富亨村个商场，佢哋系问到 一个嗰个啱啱先最近呢一年半载咧，咪成日贴嗰张海报咧，就有一只就有一只嗰、那个叫导盲犬啊，就话可以融入社区里边，佢成日都话咧，系啦，成日都话咧借佢哋只眼唔知咩看到不一样的人生咁样咧，咁啊真系 sell 紧嗰样嘢 嘅。嗱，但我觉得呢个咧应该又系个别事件嚟嘅，我又唔会入晒阿领咩。因为可能都是那一个的主管，可能他很不喜欢猫，但是那只猫会带来很多苦恼，跟着他才会这样做。 有人投诉又有成，是不是？即可能都会令到他烦恼， 可能 是 夜晚会叫各样 东西。但是那个解决方法不 是这样。当然是啦， 是不是？你想想、不过日本呢那时候不是有个猫岛的、 很多猫都在那里流 浪。猫多个人的他那个岛不知道叫做他正名叫什么呢？总之 记得了个名 字。那时候我见过介绍叫猫岛，不过呢那里 啊，你以为猫嘅天堂啦、 嗯？ 早排睇新闻咧，都变咗猫嘅地狱啊！ 因为佢哋拉佢哋去绝育啫， 唔系啊，有人上去落毒啊！ 哎呀， 系啊，又好古怪，嗰度都已经即系其实自成一角啦，俾咗啲猫喺嗰度即系生活噶啦，系啊，关你鬼事咩？你谂下，都有人特登走上去落毒咁样啊，真系。 唔系噶，我成日觉得即系。 即系总之啲人咧系好唔中意， 即系少少空间都俾唔到咯。 系啊， 系咪啊？但我觉得就算你个空间俾唔到都好，落毒或者落毒手啦、 啊。 今次呢、這、一个 系啊， 咁你又系一个自己系一个乜嘢人咧？即系呢个我一个好大嘅问号。 佢咪就系为自己争取生活空间嘅人咯。佢、 啊、 可能觉得我 杀咗其他人生存嘅权利咯、 啊。可能觉得人猫喺度争食啩咁样。 唉，好惨啊！睇到之后。 藏住啲乜嘢咧？ 细佬成日喊，真系好烦。 你好中意隔篱屋嗰只狗仔， 觉得爸爸妈妈真系好锡你。 呢啲想法全部都可能系你心中的小怪兽。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年度主题心中的小怪兽，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报名参加。 截止日期2月14日。 曾志豪、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而 日系创意题，咁啊俾几个选择你， 嚟啊嚟啊！ 好，校花 系 ，OK， 大家知咩校花啦？ 你 读书嘅时候校花靓靓女女系啦，咁样靓仔个叫校草啊，好，跟住副市长 系啦，副市长 一个佢嘅身份嚟嘅， 好， 好，跟住咁啊坐监十二年 ，OK， 校花。副市长坐监十二年， 好 个副市长为咗令到自己个女可以选到做校花洗横手，结果俾人揭发咗坐监十二年。 好， 好多谢。 个校花就想识嗰个副市长，所以咧就疏通啲人，跟住最终要坐监十二年。 好，跟住第三个个副市长想搞个校花， 系 所以坐监十二年。 OK OK， 我又有衰嘅，副市长同校花系同一个人嚟嘅。 即系我嗰支笔同埋嗰个单字我都收埋咗佢。好，即系 做副市长，未做副市长之前佢系校花嚟嘅，后来咧就坐监十二年，出咗嚟之后就做咗副市长啦。 唔系咁咁系啦，咁好啦。 我知个校花佢好靓，但系似靓佢就最即系做坏事，所以就坐咗监十二年。但系之后佢咧奋发向前，所以最终成为咗副市长。 个副市长犯错，坐监十二年，出咗狱之后咧，佢就再投入读书生涯，做咗校花。 而佢当年已经差十八岁啦，死鬼咗校花，嗱够啦啩，作为朋友系咪？好重噶啦， 我知啦， 仲有 个副市长个名就系叫校花， 佢因为校花个名所以判咗十二年啊！嗱，头先有啲近 啊，边个有啲近？ 由于佢系校花。 系， 咁即系有咩啊？ 有外貌， 有美色， 系 咪？有美色，咁跟住咧， 佢就以权谋私做咗副市长。 嗱，真系， 最终就坐咗监十二年。 系咯， 系啊，真系啊， 真系咁样。 佢真系啊，嗱，即系因为佢觉得自己貌美如花， 攞个膊头出嚟卖， 系啦，嗰个膊头咧不停咁五十 几，起码都湿头啦， 系咯， 左右肥又又肥， 基本噶啦， 即系真系嘅，即系喺大陆啦，当然呢个系啊，咁即系 点解当然咧？你解说咧， 系咯， 啊系，唔好意思啊。副市长系周围都有嘅，咁我哋唔系叫副市长噶嘛，系咪先？咁样系啦，咁咧即系由于佢真系 我哋副市长系张建宗， 貌如咩啊？ 佢而家系第二把手嘛？ 咁佢 我当佢副市长噶啦， 祝佢身体健康， 系咯， 佢系校花， 佢系校草，佢系校草，系 啦。咁啊，即系由于太靓女，咁啊，即系当然咧，又有即系又靓女又贪图一啲嘢，咁啊，佢又靠佢嘅美色，咁跟住咧，佢话咧即系好 好合理啊！我有嘅，我都靠 嘅，我都系， 但我冇啫嘛。 佢喺十年里面有一个少少嘅，佢叫做科员啊。 系， 我即系可能我好低 级啲 啦， 低级啲咯，低级啲咯，系啦。 呢十年里面， 系 佢就真系不停靠， 十级以上， 系啦，即系靠佢自己嘅美色咧，系逐个部门嗰啲老板， 哇，拜倒系佢石榴裙啊， 识友 添，系啊，咁佢都系真系有呢样嘢噶嘛。咁跟住咧，就喺呢十年间咧，佢总共 系 你估。靠几多人去先可以升到呢个女副市长？ 十二个 唔止啊！ 十二年得十二个， 一百二十个啊！ 咁又冇咁多，一年都系三百六十五日啫，系咪先？ 十二年喎， 喂，十年， 贵精不贵多喎？ 咩啊？佢为咗要踩住别人而上，你谂下啦，我又要踩低别人，要抬高自己，好忙噶。 佢贵精不贵多，搞掂嗰啲把手就得噶啦，一年最多三个啫，只要正所谓咩啊？唔使瞓多人，只要瞓啱人，系咪先？ 啱啱，你应该咁去 佢。三六啦，梗会瞓错人噶。 系啦， 你拣40个 ，OK？ 哇，十年间去即系喺度。即系叫做用呢个叫性贿赂啊，嗰啲官员啊，咁啊40个，咁跟住咧，仲要即系当然有钱啊，成啦，咁终于而家被判十二年啊！ 你坐呢个位， 好稳阵， 系靠自己的实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卫生署同医院管理局交代本港出现第二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的详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第二宗高度怀疑个案涉及一个56岁的男病人，是本港居民，住在马鞍山，目前经转往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就算目前两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当局已经追踪到三个相关的密切接触者，稍后会安排隔离。他又透露正系积极检视，希望扩大健康申报的范围至高铁乘客。港铁表示，经过同内地铁路单位沟通之后，即时停售所有往来武汉的高铁车票。往来武汉的列车服务目前仍然维持正常。港铁正系同内地相关单位保持紧密沟通，有最新消息会尽快通知乘客。已经买咗飞的乘客，如果想退票，可以获得全数的退款。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卫生局表示，患者是一个来自武汉的66岁男子，昨日下午经关闸口岸入境澳门的时候，被检疫人员检测出有发烧，随即送往山顶医院进一步检查，经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旅游局宣布取消所有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汇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话，目前日前接到多个中国公民电话或者邮件，指出有一个武汉女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表示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病情，强制食退烧药，通过机场检测，并且在法国入境。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强调高度重视，昨晚已经联系到当事人，并且要求他尽快拨打法国紧急救护电话，通知有关急救部门前往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有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着日间温暖，晚上至年初一东风增强，同有几阵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19点，跌421点，总成交金额5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6点，跌20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4.4，跌6.6；小米集团13.2，跌7毫；盈富基金28.05，跌5毫。美团点评101.8，跌6.5；友邦保险83.1，升1毫；中国平安93.95，跌2.1；阿里巴巴215.2，跌3.2；中芯国际15.64，跌4.6；华夏沪深346.2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7。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23，英镑兑美元1.314，欧元兑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9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4,4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15美元，卖出1,55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咧，南田嘅启田道来回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启田商场咧系曾经有意外嘅，咁啊来回方向咧曾经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已经解封咗啦，意外都清咗啦，咁但系一带交通咧都仲系好塞嘅，就系南田启田道咧来回方向近住启田商场对开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嘅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是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呢 ？Hello， 我系 Lily， 我嚟自印尼石塞。我最中意深水埗，因为喺嗰度买嘢好平，同埋好多好味嘅嘢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放假啦！ 喂，我先走先啦，拜拜。 你删好晒啲电掣未啊？ 放完假翻嚟先删啦。 零番放假前都要删好晒所有嘅电源噶。 你睇下 Jude 啦，都搞到成个墙都系杂物啦。 咩啊？我谂住放完假之后就会执噶啦。 零番放假前一定要清理好晒所有嘅杂物。 明白噶啦，我哋会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啦。我系阿 Jude 曾若华。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17至19年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呢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全國咧，即係有唔同嘅即係省市咧，佢都有一啲所謂嘅特色咁樣嘅。譬如咧嗰陣時有一句順口溜咧，就話，譬如話咧，即係你唔到呢、這、一個即係深圳咧， 咩長城非好漢嗰啲咁。 即係嗰啲 friend 咧，譬如話未嚟深圳咧，就唔知自己錢少，即係因為好多有錢人可能喺啲地方度。係啦，又話咧，如果你唔去到海南咧，就唔知自己身體唔好，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度好多美女，即係嗰陣時係咁講嘅。而唔去到北京咧，就唔知自己官煞。因为北京呢实在太多那些官了、即是你行到哪呢，这个又说可能是那些即是高官之后啊，这个呢直情就说自己是红色的后代啊，这样呢、因为天子脚下嘛，所以那时候有个口号，即是这些顺口溜呢，就说哇，去到不同的地方呢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卑微，身份地位很差这样。 好好好， 北京的官究竟有几大呢、北京的官那些大的权力又可以去到几咁犀利呢， 就算去到而家。 去到而家、这个礼拜呢，因为有一单都好轰动的，就是同北京故宫的新闻有关，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 冇睇到啊！ 呢、个真 系，大家有冇去过故宫先？阿阿祖应该未去过啦， 我冇去过， 你都未有去过， 你有去过故宫啊？反而 有啦、 好啦， 有啲咩禁噶？ 唔系啦，你去到故宫，你几时都见到咩咧？就人头涌涌噶嘛， 系啊， 系咪先？ 系 啦，嗱，我 好靓咯，好靓嘅建筑咧，真系好宏伟嘅。 系啦，我就去过两次，我有幸咧，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能够见到咧冇乜人嘅故宫。嗰阵时我仲记得咧，应该系1995年嘅时候啊，回归前好耐啦。咁唔知点解咧，嗰个夏天咧，我去嘅时候咧，可能咁啱咧。 夏天系好少人去嘅，因为哇，夏天北京热到死噶嘛。 嗰阵时就系夏天去咯， 好多夏天去噶， 月定六月 好多人 都喊啊，都 话都喊噶。 但系夏天唔好去嗰度。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究竟系佢个开放未系咁好，因为我时候1995年早得好紧要啦。 我嗰阵时佢已经过咗2000年 啦，你2000年啦咁样。嗰阵时我难得地咧，仲可以喺佢唔同嗰啲店，可能咩太和店啊，即系英华店嗰啲咧，喺个门口度影咗张相咧。是不用 P 图咧，后边冇人噶。 系 第一次嗰阵时候我话，哇咁难得嘅，我话不嬲睇新闻介绍故宫人头涌涌噶嘛。 定系你自己独行咗去里边？ 即系入咗禁区，唔知去咗边啊咁样。 唔系啦，你知你噶啦，系咪？啲规矩从来都 系。后来咧，后来2000年之后咧，同老婆去故宫咧，已经系哇癫到咧，直情人好多啦咁样。 好啦，咁今次咧，我哋话呢个北京嘅官究竟有几咁犀利咧？ 犀利嘅， 即系你想唔想见到，直情好似头先豪仔咁样咧，企喺故宫面前影相，空无一人啊，唔使 P 图啊，调翻转你要 P 图先有人喺里边啊， 系， 哇，直情一个人都冇咁样，哇，已经好犀利啦，系啦，边个地方可以俾你可以即系清场咧？咁样好，第二 系净讲清场， 清场 冇人， 即系包咗个场啊， 哇，同包场一样真系， 哎，总之好巴闭咧， 包故宫。 其实系咯，包咩场都好劲啦，系咪？ 系啊， 系咯，仲要包故宫。 系啊，我人生最大理想都系去食麦当劳生日会包场咧，但唔俾啲小朋友入嚟做咩啊？叔叔买咗啦，而家薯条冇得你食啊？ 点解你人生最大嘅目标系咁嘅？曾志豪， 即系已经好巴闭啦，已经好巴闭啊嘛！ 你咁几安有咩分别啊？ 冇得你食汉堡包，我食晒而家。 我原来喺度听我开演唱会，你其实你系几安嚟噶？你咁嘅状态， 佢系有啲有啲潜潜噶啦。咪有时我哋包小巴都系即系 到位噶嘛？覺得 我成架車不得我坐咋， 包電車都覺得勁，因為呢個本身你真係 可以包 啊嘛，係咪先？ 係咯，冇錯。 包故宮 係啊，更加唔好講包二奶啦，係咪先？ 包二奶睇下你覺得自己勁唔勁？ 係咯，係咯，係啦。 或者你證明自己係勁， 好啦， 跟住就出事。 佢包咗故宮啦，即係張相影出嚟，直情包咗故宮啦，都不單止喎。你可唔可以揸車入故宮噶？ 我唔知 有冇专车嘅， 可以啦，你咁问就可以噶啦。 专车可以入到去里边 啊？ 其实我都唔明嘅，点解可以咁样做啊？嗬， 系啦，嗱， 即系去到门口，跟住咧，即系去到个拱门大拱门。 但如果你包咗啦嘛，你包咗嘅话，咁啊你话事噶啦，系咪啊？ 包咗入话事，咁系咪真系可以俾你诶，即系驶架车入去里边系入？你个当嗰度动物园啊？ 佢直情咧，佢嗰张相型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两个即系诶。好有型格嘅女子，就喺空无一人嘅故宫嘅大广场门口嗰度影相，而佢身后边咧就停泊住一架咧，即系 Benz 嘅吉普车，必须要咁样强调，因为听讲嗰架车都价值几百万嘅咁样，好威噶， 借俾佢嘅， 系啊，真系借俾佢咁样，咁然后佢就挨住啦。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可能你话，嘿，会唔会系 拍嘢啊？ 拍嘢啊！ 即系申请咗嘅，所以咧就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用途，推广故宫嘅非常正面嘅。 可能佢又谂住吸引多啲人，可能真系有呢啲吉普车游咧，可能就好似动物园咁样就俾一齐 得嘅咁样。 系啦， 好啦，咁啊，跟住咧，仲俾人揭发咧，佢喺个微博度咧就将呢张相摆咗上网，仲要加一句咧，佢就话：嘿，趁住周一闭馆。 哦， 避开人潮，驾驶我最喜爱的大 G， 即系嗰架车， 嗰架车 就入去咧。哇，其实大家要学识呢个名词啊，撒欢儿啊，即系呢个真系北京嘅土话嚟嘅，所以咧你好难撒欢儿咯，即系话咧去嗰度咧，即系 欢乐咁啊， 去嗰度撒，即系话咧即系撒嘢咧，诶欢就寻欢个欢啦， 咩撒咩嘢，即系散啲嘢出嚟系嘛， 撒即系撒灰啊， 系 啦， 即系 即 系 手边一个 散 字啊嘛，咁啊撒欢儿咧，即系好似话去嗰度咧，即系放肆一下。去放纵一下，如果你用我哋香港好靓嗰啲说话咧，喂，去嗰度威一下 啊，系啦，或者 hea 下， 唔系 hea 啊， 威 啊，系要威啊 ，hea 系 嗰啲自己病埋一边啦。即系如果你好靓咁样讲话，诶，今日趁嗰度咧闭馆冇嘢做咧，我揸埋我个大 G 啦，去嗰度威下，系啦，或者去嗰度咧即系炫耀一下咁样， 好似文言文咁啊，搞到我 系啦，搞到我哋好，冇办法一个字形容到出嚟咁样，咁啊事后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因为点解咧？嗱，第一。啲人就問啦，可以揸車入故宮嘅咩？ 你是誰？ 嗰啲歷史文物嚟喎， 係 咪嗰啲官二代嗰啲嚟？ 係啦，嗱，即係基本上每個街磚咧，都應該都係唔係阿老佛爺行過咧，應該就係阿乾隆 嘅 鞋睇過 嘅， 保護啊嘛，照緊應該係。 所以根本就我就話，點解架車可以行到入去咯？呢個先係一個問題。 你知唔知故宮裏邊咧，甚至乎嗰陣時候入過去咧，佢有某啲場館咧，我冇記錯，好耐之前，佢嗰陣時去到一個叫鐘錶寶石展咧，佢。个管分得好专噶嘛，有一啲就专门系嗰啲瓷器嘅字画嘅，有一个咧系嗰啲唔知咩钟表玉石嗰啲咧，佢要我换对拖鞋入去，系 都好合理啊。 嗱，不过已经系1995年啦吓，我因为我跟住第二次去嘅时候咧，冇咁多力咧，冇行到咁入咯，我冇再经过嗰个管，我唔知仲有冇嗰个， 已经冇咁多力啦。 系喂，即系差好远好多人啦。 行故宫你估少嘢啊？ 好攰噶，嗰阵时我话点解我要换对鞋咧？我着住波鞋啦。佢去到嗰個地方度咧，佢要你換一對咧紙拖鞋，又唔使錢喎，佢唔係甩你水喎，佢要你換上對紙拖鞋，先至可以。係啦，因為佢話咧驚你哋呢啲鞋咧。 咧踩入去咧，佢话会有震啊，佢话惊你会整伤咁样。我话哇，着拖鞋好讲究、啊，因为直情系冇唔会有声噶啦。 因为即系真系去保护文物 保护 啊 嘛。好啦，佢而家成架车都驶入去。 我真系觉得咧，即系俾佢入去嗰个都好离谱咯。我觉得真系全线嗰啲人咧都要负责。 系啦，咁啊后来咧就中间就即刻俾人哋即系上网就做咩咧？人肉起底啦。因为佢有微博啊嘛，你系边个啦？你揸紧架咩车啦？你平时做过啲咩事啦？点解嗰日你会入咗去？而嗰日点解会闭馆嘅咧？系啦，咁然后咧嗰个馆长咧， 佢话周一闭馆啊嘛，我仲以为逢周一闭馆， 系咯， 系嘅。 原来就系咁啱嗰日，点唔知点解闭咗馆？哦，跟住啲人咧而家就追问几个问题，就话嗰日闭馆其实系点解发生咩事咧？然后佢仲写住咧，周一闭馆咧就招待咗二百人入去，嗰二百系咩人嚟嘅咧？ 哦，即系唔止佢一个嘅，不过咁高调地摆上咧，就 系 佢嘅， 系啦， 可能系啦， 带车仲带住两位型格女士啊嘛， 系 啊， 唔系佢本身就系其中一个车主嚟嘅，诶，嗰个事主嚟噶，即系个后生女嚟 嘅 咋， 咁样噶，几五巴闭噶， 系啊， 系 型噶都， 即系佢都系 话起咗底噶啦嘛， 起咗底啦， 底系咩先？ 咁原来咧佢就系被誉为。是红三代啊，就不是红三主、 哦， 是红咧，即系话佢系革命先烈的后代， 是 即系孙嚟嘅，咁啊何家的后人，咁咧就话系啊，即系何家公鸡啊，佢话咧原来佢哋何家咧，即系嚟到佢呢一代咧，就个所谓叫做红三代，咁、 嗯、 然后咧仲要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公系啫 ，OK， 系啦， 哦，咁都 OK， 即系佢嫁咗红门度。嫁咗入紅門度，咁但系咧最大件事咧就好笑喎，佢一爆出嚟咧有幾樣嘢嘅，就話乜原來佢哋已經娶咗個孫新抱啦，佢哋都唔知，即係話咧佢嗰個孫咧自己私定終身同個女仔咧結咗婚咧，佢哋都唔知嘅，而且幾 係佢哋啊， 即係個何家，何家老爺都唔知自己個孫咧原來已經同人哋定咗婚咧，話娶咗個做孫新抱啦， 為咗耀威， 係啦， 究竟可以去到幾盡啊？ 而最慘係咩咧？當佢出咗事之后咧，咁而家咧，大家先知道，哇！用呢个方式嚟话俾天下听咧，你系红三代就系衰咗咯。咁而家有几样嘢就即系揭发咗，好震撼嘅。就第一咧就系红三代啦，第二就系、是、哇，诶、好多钱、啊、买噶咁嘅靓车啦。第三就系咪有特权咧，可以叫故宫闩门，然后就招呼你哋呢一团人开埋车， 二百个人 系啦，开埋 里边， 洗埋入去里边玩、 啊。咁、哦、有关嘅，譬如故宫嗰边咧，有冇出嚟咧讲解一下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咧、哦？ 不过其后咧，佢哋嘅何氏家族咧系有出声明咧公开道歉嘅， 道歉啫，管教不力咯。 系、哦、啦，就话哎呀，阿哥阿嫂教得唔好，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俾个机会你。 系啊。 令到社会造成咧恶劣嘅影响，真系对唔住啦。 系啊，嗱，但系跟住大件事系咩咧？即系其实故宫嘅道歉咧，啲人话系等于冇道过歉噶，因为咧佢净 官腔嗰啲讲完一轮，其实都冇讲。 因为佢冇解释到点解会闭馆啦，点解会 有车入到啦？ 系啦，佢个解释就话咧，原来本身咧故宫有一个固定停车场咧，就话喺唔知咩金水华侨嗰边嘅。佢话咧当日咧，我哋因为车太多咧，我哋就安排咗佢另外一个地方，冇遵守平时嘅规矩。即系佢嘅讲法咧， 佢都有个解说嘅， 就话 哎呀， 系啦，车场满咗啊，拍出去第二台， 几劲 啊，系咪几好？ 满嗰阵时车场满， 系啊，几犀利啊！ 咁你谂下， 平时开放啊，唔准拍车， 系啦，平时开放唔准 拍 车， 系啦，闭馆嗰时可以门前车场满， 系啦，咁所以 犀利犀利， 即系一时 搞到我哋好似圈佢哋坐处咁，我哋唔系有心嘅啫， 系啊， 睇到啫， 系啊，咁所以咧，第一咧，而家民间咧就知道话，哦，我明啦，原来故宫咧以前就帝王嘅私人嘅花园，到而家仍然都系咧啲权贵私人嘅花园，所以咧佢哋首先创作咗一个字咧，就系故宫个宫字，系点写嘅咧？系、 哦、 上面嗰个口有个 Benz 个徽号。首先就 系 咁样啦， 系咁快手啊！ 系啦，大家就话我哋已经明白啦，咁样啦，咁然后第二咧就传承学识呢个字咯，撒欢怡咯。佢、 哦、 话喂，诶、okay, 欸，今年新年梗系我哋随时去边度撒欢 怡啦， 咁样。 撒欢怡系啦。 好啦，然后第三系咩咧？就是、大家就起咗呢一个女呢、這个孙新抱嘅底咧，哇！佢以前同讲嗰啲咧好爆嘅对话咧，系、 啊、 令人觉得咧呢、這个孙新抱咧嗰个气焰咧真系好犀利嘅。嗱，我仅以呢一个咧全国都流传嘅呢段文章咧，睇下你觉得呢个女子威唔威水啦？嗱，佢系咁样讲嘅，我哋一定要好好奋斗。如果唔好好奋斗咧，我哋就唔可以咧好好地咧照顾同埋生细路噶啦。 系 点解咧？因为如果有一日个仔同我讲，妈妈，我打亲我同学啊，佢家长要我赔50,000元医疗费， 我就可以同佢讲咩话？要五万，我俾20000你打三次。为咗成为咁叻嘅妈妈，我要好好奋斗，加油！ 即系炫富，你叫我炫耀祖系嘛？我算系啲咩啊？ 你觉得呢呢段唔系净系炫耀咁简单？ 我都觉得唔系炫耀有咁简单啊！系啦，不知所谓啊！ 不知所谓，即系个 歪理嚟。 佢嗰个金钱 冇家教啊， 系啦，冇家教啦，金钱观念咧就觉得 佢有家教，不过个家教同大家标准系唔一样嘅。 系啦， 咁咪有冇家教咯？ 系 咪冇咯？ 系啦，正啊！即系你谂下， 即系有钱大晒咯。 系喂，其实真系咧都几惊嘅，因为 攞50000蚊都话唔够，我要俾够20000打三包。 系啊。因为佢将个概念捞乱咗咧，人哋叫你赔钱咧，就唔系话你有钱就可以打人啊嘛。但系佢好明显咧，你当佢讲笑都好咧。 我大把钱，我想点打你，未打你咯。 系咯， 趴喺度俾我打添啊！ 你赔50000打人系嘛？咁我有20000，咪可以打你三次。 喂，呢啲咧好似咧，即系古代嗰啲官员嗰啲咁嘅口气啊！ 同埋有啲似咧，嗰阵时我哋真系细个睇嗰啲电视剧嗰啲咧，我哋对于嗰啲有钱人咧好唔了解噶嘛，嗰啲咁有氣焰嘅説話就係攞錢搭你， 冇錯， 我有錢大曬，但係啊，即係凡事都好似一個咧圓圈咁啊，一個 cycle 咧喺現實生活度喺內地就出現啦。 係啊，即係原來真係會有呢啲人喺度。 品就冇咯，因為佢一出世就已經含住金鎖匙。喂，我阿爸邊個啊？成 佢唔係喎，佢孫新抱嚟嘅啫。 都係， 佢係黐咗落去啲紅二代嗰度。 係 係啊， 你要佢嗰個家。家族嗰啲人都系狗咁样，佢先令到佢可以咁嘅啫，啱唔啱先？ 所以我有一样嘢， 如果系谦谦有礼嘅嗰个家族嘅，系比较低调嘅，可能系都系好高官嘅，咁但系人哋有品嘅，佢都心口唔可以咁巴闭噶嘛，啱唔啱先？ 你 讲 得啱，真系你讲得啱。 肯定系圈染晒成个家族啲人都系咁 啊！呢次我觉得你一百分，真系如果你群聚一个咧有修养嘅，即系譬如举例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好似英国皇室咧，好似听少呢啲传闻噶嘛，嗱，即系你嘅家族好似少听佢哋有喎， 佢个样好proud 啊，佢自己 系喎，我真系想问下，即系系咪我哋唔知咧？ 我觉得系咪咁咧？咩种族咩肤色都有咁嘅人存在嘅，不过可能我哋系睇到呢单新闻啫。 系 咯，外国人啊，冇一啲嗰个鼻啊，又系生到上个头壳顶度嘅咩？ 唔系，但系我哋真系好似好少听咧，皇室咧，英国皇室咧会俾人哋话，哇， 嗰个啊，其中一个英国皇室啊，都有好多丑闻出现啦，性丑闻。 哦，性丑闻， 咁呢啲都系佢嘅个人品， 佢 个 人 有 问题， 佢冇特权啊嘛， 系啊，佢唔系攞呢啲嘢啊嘛， 佢冇，即系我哋咧，我哋想象啊， 难道唔系因为佢个身份，所以佢可以咁做咩？ 唔系，我哋应该 特权嗰啲都系特权， 唔系，我哋应该想象下佢有冇机会咧，可能系即系英国皇室，佢就话咧要求咧就入到去咩伦敦博物馆啊，佢哋嗰啲地方度咧就话要包场啊，系佢哋自己嘅咁样，哇，又或者即系有冇？ 咁你有冇睇到呢啲新闻啊？ 系我哋未见到啫， 都有噶， 好似冇， 佢有噶， 有 啲新闻唔出奇嘅， 系啊， 即系但问题系佢而家讲紧，即系佢讲紧，我哋话斋个新抱做得咁样嚟， 或者咁样讲，人哋英国皇室本身系有特权嘅，佢呢啲红三代个隔篱嗰个，佢都觉得自己有特权嘅话，咁啊真系抵佢俾人哋笑啦。 即系红三代养条鱼，头先我都即刻谂个烂惊，哇！即系红三鱼都可以鲤跃龙门噶咯噃， 红三鱼变。大牛啊， 系啊， 金牛啊嘛。 所以头先第一句都话啦，唔去北京，你唔知道自己官小就系咁解啦。随便一个女子，原来都系有特权噶，小心啦。 死记住看透清明，看到天光。 呢个都系个皇后嚟噶，不过系皇后大道东上红彩妹妹爱的故事，佢系周华健啦。 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富三代啊、红三代啊嗰啲咁样啦。啱啱睇到另外一个新闻咧，都系同第二代有关嘅。今次就系一个名导演，都系国内名导演个仔。 好， 系啦，佢发生咗啲咩事咧？因为佢本身咧都几红噶啦，佢红嘅地方咧就因为佢嘅 IG 已经系一个网红啦， okay. 有超过100万嘅 followers 咁样噶啦，已经好犀利噶。佢成日咧都会咧就系拍摄唔同嘅短片咧上载，就令到人哋觉得啊佢好有好多计仔咁样嘅。佢今次就谂到啦，啊究竟你买咗一个嘅经济舱嘅机票，点样可以 upgrade 到啊？ 系， 而佢又成功 upgrade 到，佢仲将成嘅过程咧就拍摄咗，就上载咗添。但呢个真系俾人哋话到佢咧，即系话七孔流血啦，即系 佢系一个富二代，都要 upgrade 先可以去到第二个。 佢特登玩啦、啊，又系。 系特登玩噶。而佢你会见到你即系一样咁讲，佢个人真 系 好冇品位咁样嘅。 我哋讲下听下。 嗱，首先佢就首先拍摄咗，因为系长途机去澳洲嘅咁样，佢就喺个机场度喺个镜头面前话俾大家知，嗱，我而家买呢一样嘢啦，我买呢一样嘢啦，你估下佢买咗啲乜嘢？ 榴莲。 唔系榴莲。买榴莲之后会令到佢可以坐到头等， 我即系买完一样嘢之后可以 upgrade 佢头等， 帮到佢 upgrade 去咗商务位， 买表买表， 唔系买表， 唔 系买贵嘢啊， 应该买嗰间航空公司嘅一啲嘢， 都唔系。嗱，时间关系我话俾你知，去咗个药房啊，买咗一个骨折嘅固定鞋即系话，好似嗰啲人咧就断咗脚嗰啲咧，就要买个骨折嘅固定鞋，个 size 几大噶嘛咁样。佢就特登咧就着咗呢个骨折固定鞋之后咧，先至上机，仲要揾埋咧开头就坐自己经济舱嗰个位啦，就叫埋隔篱嗰个人可唔可以帮我啊？俾晒气噶，帮我，我只脚入唔到去咁，仲试完又试咁样，跟住咧先至同咧啲空姐就会讲，我真系坐唔到呢一个经济舱嘅位，因为我只脚有咁样嘅问题啊，可唔可以调我有其他嘅位置咧？咁样，跟住呢啲服务员咧就即刻咧确认咗佢啊，去咗呢个商务舱嘅位。但去到商务舱嘅位嘅时候， 都入唔到去。 得，即刻除咗只鞋啊，又喺度点样去享用嗰啲商务舱嘅设施 啊？撒欢 啊， 佢都撒欢儿喺嗰度，喺度撒欢儿啊。 跟住咧就舒舒服服咧就瞓咗8个钟头添，咁样。咁当然啦，佢又做啲咁样嘅嘢， 咁 佢就觉得自己好威，同埋就觉得自己好醒咯。 有冇事后俾人哋追讨翻先？我想话 嗱呢个咧我就未睇到，但肯定 咧要做咯。 喺网上面就有大量嘅批评，觉得佢哇你真系唔知丑噶， 咁可能咧。原来我哋国内嘅商务机位咧有医疗嘅作用咧，一坐就好翻啊！ 同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8点，跌472点，总成交金额5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2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6点，跌205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84.2，跌6.8；小米集团13.06，系跌0.04；美团点评100.5，系跌7.8。盈富基金28.05，跌5毫；友邦保险82.8，跌2毫；阿里巴巴214元，跌4.4；中国平安93.7，跌2.35；中芯国际15.56，跌5.4；华夏沪深346.2，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21，瑞士法郎8.032，澳元5.344，加元5.907。新西兰元5.127，欧元8.619，每百元兑港元7.0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4,4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美元，卖出1,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咧，由于桥面啊有车冇烟啦，咁现时咧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咧，桥面全线系封闭嘅。坚拿道天桥啦，去红隧方向咧，桥面现时系全线封闭。咁行香港仔隧道出嚟嘅朋友咧，就需要行斜路啦，落翻去路面嗰度嘅。咁就系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 堅拿道天橋咧，由於有車冒煙啊，現時去紅隧方向咧，橋面就係全線封閉嘅。而家龍尾咧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另外啦，跟進翻咧北角渣華道嘅爆水管已經係維修好啦，去柴灣方向近住電廠街慢線就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桥面，由于有车冒烟啊，咁现时桥面咧全线系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周末有情人嘅私分，提提大家，如果新春嘅时候俾利是一啲单身亲友嘅时间，祝福语除咗桃花畅旺之外，当然要祝佢哋得心应手啦。因为当缘分嚟到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可以把握得住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你见到有人在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还可以容忍吗？如果你见到这些暴力和违法的行为，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CIBS 跆拳深度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呢个搏击比赛，一直输，无论咩比赛都好，都系输到去十一岁啦。最终都喺呢个全港赛度试过攞一个冠军嘅位置嘅。 乘风破浪， 咁我哋通常啲传媒就会喺司令船嗰度嘅。哇，嗰日即系抛到咧，唔知成尺咁咯，总之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咁咯，到最后跟住呕咯，跟住唔知啲风又吹翻去嗰。 哇！ 上网重温节目。cibs.ighk.hk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十二点差唔多十分啦，又报报天气先啦。 系啊，24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跟住有 豪雨佬。豪雨佬。在这里都跟你讲过很多我跟阿曾小 B 讲故事的一些趣闻。我现在开始发觉跟他讲故事呢是被他考返转头，开始他会有反问。 责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 上次我一如既往咁样，又同佢讲呢一个咧，即系《西游记》啊，系啊，呢个其中一个故仔会话俾佢听噶嘛。佢好中意听三打白骨精嘅，我记得咧都讲咗咧，白骨精应该俾人打死咗咧超过100次噶啦，真系好阴功，每次打三下，究竟最后呢棚骨俾人打咗几多次咧，我都数唔到啦。咁啊一路都冇嘢过，每次讲俾佢听都系话，你睇下佢又扮女仔啦个白骨精，跟住就扮咧嗰个阿爹，跟住又扮埋个老太婆，都系要呃阿唐僧。哎呀系啊，佢又呃到唐僧啦，哎呀佢又俾人捉咗啦，咁样一路都相安无事嘅。直至琴日我讲第 N 次三打白骨精嘅时候，佢听完，佢突然间昂高头同我讲咗句说话。佢话爸爸，我觉得咧孙悟空真系好蠢噶咁样。我话吓，孙悟空好蠢。 我心里面即刻念头就急转，是不是他觉得孙悟空不应该硬碰硬，就咁打死只白骨精呢？系咪佢应该学精少少，同唐僧咧解释清楚先喐手打人呢？定系佢应该咧唔好再精人出手啦？有唐僧俾人捉咗佢就算数咧。因为我个仔霎时间讲咗句，佢觉得孙悟空好蠢咧，就令到我谂咗好多个版本。究竟呢个僆仔佢想讲啲咩呢？爸爸，我觉得孙悟空真系好蠢啊！点解咧，衰仔？点解佢唔将金睛火眼教俾唐僧，等佢都可以睇到对方系白骨精，咁咪冇事咯？我心里边系鼓咗个掌嘅，我都即刻同佢讲话：阿仔，你咁样谂系啱嘅，系咯？点解佢唔将自己呢门技术教俾唐三藏，咁咪得咯？咁咪可以由唐三藏只眼都认到嗰啲系妖魔鬼怪咯？但我都要话翻俾佢听个正确答案。嗱，但我哋咩叫正确答案呢？我唔通同佢讲话听估唔好博估啦，咁又唔得啊，系咪先？我成日话俾人听要同人哋沟通噶嘛，呢啲就系一个不优良嘅沟通咯。咁我又都唔可以同佢讲，剧情系咁安排噶嘛，如果唔系点有古仔发生呢？咁都系唔得噶嘛。我唯有好认真咁同佢解释。我话仔啊，你有冇发觉咧？成个《西游记》里边咧，得孙悟空一个有金睛火眼嘅啫。八戒有冇啊？冇。沙僧有冇啊？冇。点解咧？你记唔记得啊？孙悟空个金睛火眼系边树嚟噶？唔系就系佢大闹天宫嘅时候，俾太上老君掟落个八卦炉度练咗只眼，练到咁犀利噶嘛？所以咧，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咧话教就教识佢噶。你冇呢个经历嘅话咧，你学唔到噶。讲完之后呢，其实佢有啲明有啲唔明，我似是而非咁样。但总之佢就终于知道，哦，孙悟空唔系蠢，而系因为佢真系教唔到金睛火眼俾唐三藏。而佢亦都令我呢对呢个古仔呢又有再深刻啲嘅体会。因为点解呢？成日都话西游记呢其实系一个预言嚟嘅，借古就即系爱嚟讽刺现实咁样呢。你諗下三打白骨精里面嗰个孙悟空，佢系咪好似嗰啲咧？见到个问题，见到嗰个弊处嘅一个言神，一个间官，佢就向唐三藏，亦即系嗰啲领导人咧，就话俾佢听：，喂，有问题啊！喂，可能会出事啊！喂，可能有疫情啊！但系通常唐三藏，亦即系嗰啲领导人咧，佢就系会唔听嘅，一次唔听，两次唔听，仲要加埋猪八戒呢啲咁嘅蚕神咧。师傅，佢有障眼法，吓死人咧，打死啊啲师兄呢个好曳啊！系啦，通常仲有啲蚕神喺隔篱咧，就会令到呢个领导啊唐僧咧就更加话吓岂有此理啊！原来你又喺度咧搞破坏啊！我要念紧箍咒。于是乎咧，提出问题嘅人通常就会变咗问题嘅一份子。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很深刻的教训的。而我觉得我的仔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都是反映出很多人的一种心思，就是其实如果我能够将我们见到的我们那种警觉交给那个领导人或者那个在位者的话，那就没问题咯。譬如我们见到，喂，不是，即是是你这里做得不好，所以那些人就起来反对你咯。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这种的判断力，我哋呢种眼光教俾个当权者，咁佢咪唔会话我哋喺度搞搞震咯？咁但系你都知啦，事与愿违，你冇翻咁多历练，你又点会可以练成嗰双金睛火眼呢？系咪？你都系经过好多唔同嘅事件，你先至会学精咗。我哋啲领导人可能就冇咯。系啊，所以。当我仔同我讲话，系咯，点解唔咁样教唐僧用金睛火眼嘅时候，就刺激到我对呢个故事有再三嘅认识同埋体会。所以点解你话呢一个经典名著呢，都系有原因嘅。好啦，另一个故事系咩嚟嘅呢？同我而家播紧呢只歌系好有关系嘅。因为有一啲童书故事啊，呢啲童话呢，佢系会教你一啲美德嘅。其中一本书呢，唔知道啲家长有冇买过呢，就叫做《熊猫先生我愿意等》。咁个古仔本来就话呢，熊猫先生呢就煮咗啲唔知嗰啲系嗰啲甜甜圈啊嗰啲冬粒呢，就想请人食。咁呢就好多动物呢都唔肯等呢，就走咗去。得一隻企鹅呢就等咗好耐好耐。等到最尾个叶子呢，佢就话熊猫先生我仲喺度等緊。 等㗎，我愿意等你嗰个冬甩啊。结果熊猫先生呢就长咗个好大好大好大个冬甩呢就俾佢食。咁呢个古仔本来就想教啲小朋友呢要學習等待啊，其他小动物唔等呢就咩都冇得食。你肯等呢，哇，有个大冬甩俾你食啊。咁啊，嗰日又如常讲俾佢听啦。讲完俾佢听之后，谂住又话：嗱，呢个故事教训你咧，就系点知佢突然间同我讲：我唔想等啊！我话阿仔，你讲咩啊？我唔要等啦！我话但你唔等，你冇个冬甩食噶。我唔等，总之而家我就唔要等啦。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打击，连童书故事里边叫你等嘅呢一个教训，佢都唔肯听，点解呢？我又不会即刻觉得是他曳了，我是会想的，就是不是现实上面他发觉原来那些古仔说的是假的呢？即是什么意思呢？那古仔就说如果你肯等的话，你之后得到的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冬甩，你是会得到一个大一点的冬甩，即是说你的等待是会令到你比起不等是有更大的收获。那我就等啦，是不是？即是你想想，如果你等居屋大家都等的，哇！我等三年，喂，不如你等多一年啦，有乜着数先？喂，我俾间复式嘅 penthouse 你咁样，哦，咁我梗系等啦。但如果你等多一年嘅话，你系等唔到一啲比起你吓、想得到嘅更多嘅话，咁可能你都会谂我，我等嚟做咩咧吓？譬如我啱啱喺台湾翻嚟嗰一转咧，我都好记得噶。嗰、那个航空公司嘅姐姐突然间话。因为呢我哋班机嘅问题呢，你肯唔肯等多一个钟头搭第二班啊，我哋係会畀返呢$100嘅嗰啲 lunch coupon 俾你嘅咁样。$100好似係台币。咁当时好快我哋就梗係拒绝咗啦，喂你点会等啫。而我一结合返呢个古仔，我就会諗啦，咪係囉，嗱，如果我要好似熊猫先生咁样等嘅，我要等多一个钟，好啊，咁咪会 upgrade 到双步先。哇，真係好现实㗎，我諗每个人都係咁諗嘅。包括呢而家你去茶餐厅食嘢，如果佢同你讲话你要等嘅，你都会望一望嗰餐饭係咪值得要等先。譬如话如果只係一个即係扬州炒饭嘅你要等，可能你都话唔係嘛，扬州炒饭都要等。但如果你等返嚟嘅变咗嘩又鹅肝又黑松露又龙虾餐呢，可能你肯等多啲喎。所以我而家都明白。唔可以不停就要求人咧，你等下啦，你等下啦，迟啲就有噶啦。喂，等都要有一个价值噶。如果我等到最后真系有一个大嘅甜甜圈，咁我就肯等啦。但系如果我等嚟等去都系得嚿细嘅，仲要可能系未必食得落口嘅，边个肯等先得噶？所以多谢阿仔呢两个故事，我谂佢都教识咗我哋，或者我哋反省咗两个道理，系咯，系咪所有嘢都可以等？无止境咁等呢，你都要付出代价，同埋系咪每个人都可以咁精，可以睇得穿眼前嘅事物呢？阿仔，下次要同你讲故仔，我要谂定多几个答案先得啦。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二台通识六十秒， 就嚟踏入鼠年啦！我为自己定咗一个新目标，我要创业。 好啊，努力啊！ 但系我唔系好知应该点开始，你帮唔帮到我咧？ 嗱，我就帮唔到啦。不过我知道边个可以帮到你，你只需要写低呢个名同网址就得噶啦。名咧就系 HK Startup Society， 网址就系 HK Startup Society .hktdc.com。 等我即刻上网睇下先。 它是一个网上初创群组来的，聚集世界各地的精英创业家，分享创业见解和观点，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协助有意首次创业人士踏上成功之路。 网上面还说初创路上满布挑战，更加需要好的建议和支援， HK Startup Society 就可以帮我掌握最新趋势，善用各方资源，有助启动业务，实现我的创业梦。 是不是好介绍呢？ 咁你仲唔快啲上网加入佢哋嘅群组？ 系、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啦吓。 好，就嚟到边个讲啊？咁究竟讲到而家咁样？ 是但啦，好搞笑啊！我哋咧礼让到咧，好似你埋单定我埋单咁样。 头先系话你话 我话我讲啊，我讲晦气说话啫嘛，你两个喺度让嚟让去，真系。 咁我讲啦，好嘅啦，你农历新年每年咧一定会有嗰啲咩生肖又会做啲预测啊， 冇错冇错， 星座又会走出嚟啊，跟住又会话边个又犯太岁啊，总之讲。到尾最终大家都是想新的一年行个好运咁样嘅啫。如果你行到一个商场度，个商场喺荃湾，佢有一张凳，有个价钱表摆喺度嘅， 系 佢同你讲呢一张凳黄大仙开光， 哇， 释迦牟尼加持。加持 okay, 坐咗咧有助提升运气。你坐唔坐？ 仲要加埋有耶稣掂过， 耶稣就冇出现啦，冇乱咁 仲有 蒙 可麦德咧，都喺嗰度咧就行过路过添，真系 有张咁样嘅 宗教共用 系咯，黐咗张共用啊嘛。 我头先讲嗰啲字咧就系 print 咗出嚟嘅 ，print 出嚟 黐咗喺呢一张凳度。嗱，呢一张凳都要形容下嘅。其实张凳咧真心冇咩特别嘅，只不过系一张胶凳嚟嘅啫。 最平凡先至系最不平凡啊嘛。 嗱，仲有可以俾多少少你讲嘅，佢有 iPad。 iPad 嘅，佢由个 iPad 佢有 iPad 啊，胶凳 系啦 ，iPad 又好啦，佢坐嗰个位啦，全部都要一个窿咁样喺度嘅， 烂咗， 白色嘅全张，唔系，只不过一个咁嘅样嘅啫， 冇乜特别。 个窿系吉嘅，即系穿咗出去。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嗰阵时坐啲胶凳都会穿窿嗰啲咁， 疏窿 唔系吉嘅，点样系窿咧？ 唔系啊，即系我以为佢咧系有一啲，即系好似你话斋贴啲铜钱咪一个窿一个窿咁样，即系一个圆圈咁样。 唔多， 唔即系圆圈唔同窿，冇问题啊。 好啦， 系啦，总之最重要就系写住黄大仙开光，释迦牟尼加持，加上坐坐咗之后咧有助提升运气。 你系咪免费噶？ 嘿，下一句就要讲啦，括号写住。每分钟收费$10 哦，仲唔系仲要 短 分钟计添？ 分钟收$10啊！嗱，俾张凳两位睇下啦，嗱就系咁样嘅一张凳嚟。 呢张 OK 喎， 呢张 OK 点 OK 法先讲嚟听下，豪仔。 一只姨妈家私买嘅凳， 有日符合人体力学设计，唔会咁易生痔疮。因为个底盘啊， 系有力学设计同埋生痔疮系咪真系有关 系 先？ 咁黄大仙加持同埋佢又有咩关 系 咧？ 你信唔信咯？系啊。 你放屁嘅时候就唔会吸咗啲， 唔使用到放屁呢件事嘅。嗱，你睇下下边有咁多个窿，疏窿啊嘛，咁咪可以即系散发人体热气咯， 吸收嗰啲嘢咯。 冇错，嗱，最紧要系咩咧？我会将佢咁样形容嘅，你唔好以为佢嗰啲窿系乱咁排，暗合呢一个9981。天光不透阵，咩都有。 我数下佢打环同埋打正，有几多个窿先啊？你哋讲住先 啦。同埋呢啲窿咧，又可以俾你喺无聊嘅时候咧，可以玩 Mastermind 啊，或者玩过三关啊，或者玩咩游戏都得。 玩跳棋好冇？ 跳棋又得啫，你话系咪先？ 你一坐落去嘅时候咧，喺个底度咧，啲肉咪黐晒喺度咧。 数到啦，我数到啦， 系咪啊？ 坐位咧有59个窿， 哇，59个窿， 系啦，59个圆形嘅窿， 加埋你本人啱啱61个甲子。 咁啊，代表你啊，60年又好，120岁都好啦，都可以保佑到。 即系有嗰啲即系命理喺里边， 命理有时终须有。 系啦系啦，我相信有啲咁嘅玄机喺度。 但系我想话咧，喺 同埋佢嗰个 pat pat 位一坐落去咧，暗合你臀部穴道嗰个布局，系可以有 穴 道按摩。系啦，应该系。 我想问咧，佢 Jimmy 就怎真系黄大仙开光？ 黄大仙开光， 释迦牟尼加持，坐下有助提升运气。 就咁即系普通一张凳，即系冇 counter， 即系冇嗰啲叫做一啲 有冇人去收钱啊？你觉得真系会有人坐？ 你最 紧 要 系 就咁编出去啫，编张纸写住啫。 系 嗰个 箱系咁自己入去，有入冇出嗰啲箱？ 唔知嗱，张相咧就冇影到隔篱有冇一个箱啊，各样嘢咁。就只不过咧喺一个荃湾嘅一个商场里面咧，被形容为离奇出现嘅开运椅子咁样嘅。 我赞成呢个做法。 我觉得无本生利。 冇错。 几咁简单，吸埋一张可能求其有个阿叔阿婶屋企啱去大扫除嚟拎走嘅张凳，将佢翻身抹干净之后就摆一张纸喺度，几唔低成本啊！ 哎，搏一搏啊嘛！ 我想话阿茂阿手啦，总之总可能有啲人就话一分钟啫嘛，可能我攰，攰有张凳又话有， 就要十蚊喎。 嗱，但系有一啲网民嘅讨论同你呢个谂法就啱啱相反， 系 可能就系佢摆咗张凳喺度，即 系 你有阵时有啲铺头都会摆啲凳 喺 出边 啊， 佢就系唔想你坐，所以就黏张咁嘅纸喺度。嗱，你谂下，如果黏咗张咁嘅纸嘅话，理应你就算想哦有凳啊拗嚟坐一坐先，你都未必会够胆坐，你惊人哋收你钱喎，系咪先？ 咁但系如果咁嘅，佢点解唔直接写每张收十蚊咪得咯？即系每分钟坐，佢使乜要讲黄大仙嗰啲咁嘅嘢出嚟啫？ 可能佢都有一定嘅创意同埋谂法，有冤无路数啊！我啲创意点样射出嚟？ 唔系因为如果咁嘅话咧，反而有机会人哋真系坐咗落去。你写咗黄大仙， 仲坐喺度唔走，咁系咁又冇事。 佢有錢收啊，係咪先啊？ 佢坐喺度打坐，一人 坐四分鐘可以請一個打工一個鐘頭嘅最低工資啦。 嗱，但如果你本身係想收錢嘅，咁你就要諗咯，寫住黃大仙開光係咪最吸引人哋俾錢？定係頭先我同阿祖喺度大家亂噏咧，話符合人體力學啊、穴位按摩啊、又話可以多功能休閒椅啊、數下嗰啲窿啊，當玩 mastermind 咧，可能咁樣仲吸引多啲噶嘛？ 但係呢個應該大家就知道真係唔係真嘅。 黃大仙加持又難度係真咩？真係 有人去到一啲嘅盡頭位啊，即係自己冚头埋墙咁滞噶啦，而家有道教开光，再有佛教加持， 我就争 佢 唔识道咯。 咁不如我俾十蚊坐一分钟， 佢真系争，佢真系争个儒教咯，应该加埋个即系孔子咯， 系 啊，孔子就坐咗喺嗰处咁样。 真系我觉得佢一举两得嘅呢个。 一句两答， 吉咗喺度无妨。咁有啲人坐喺度收钱， 傻猪 真 系。 我哋摆张凳上二台嗰、那个， 唔系佢冇结论噶系嘛？ 冇结论， 纯粹冇结论噶。 我见到有张咁嘅相，我觉得几好笑。大家 咁，我哋可以谂下，如果你真系想人哋唔坐嘅话咧，你应该点做先？净系收钱都唔够噶喎。 烂噶啦，咁样咯。 系啦，烂啲人都话坐下有几难先真系。 咁啊未必会嘅。 你索性收埋佢咯，唔好摆喺度。 系啦，佢要坐喺度。 可能佢入边铺头唔够到位摆啊。 譬如唔系啊，譬如嗰啲小唔系啊，小巴站嗰啲站头啊，嗰啲咪好多嗰啲凳咧，俾车长休息噶嘛。 而家有藤椅喺度， 但有啲人唔生性嗰啲都会坐上去噶嘛。咁如果你真系唔想俾人坐嘅，即系两样嘢咯。你喺隔篱摆个盒仔，就系一盒药膏嚟嘅，痔疮膏。仲有哇，只系得个盒一个药膏拎走咗噶啦， 系啦，啲红色嘢喺度都 唔使啊，你唔使你红色嘢太出啦，你自己点坐啫？你净系你信唔信啊？ 你自己 摆 就冇嘢啦。 你摆入痔疮膏摆到好似人哋用完之后劈喺树咧。 哦，即系挤咗，仲要挤咗出嚟。 唔使，都系个纸盒啦。我哋艺术啲，呢啲想象就得噶啦嘛。你一坐嘅时候，哇，唔系话有痔疮膏摆喺度用过，好明显得翻个盒喺度嘅啫。 即系人坐咗喺嗰度，系啦， 哇，你都惊啦，系咪先？系咪先？行埋艺术你都惊啦。 喺条街，即系大佬真系， 系啦，再唔系嘅， 系咪你张凳系咪你摆出嚟？ 再唔系嘅， 你嗰啲谂法好似， 系啦，咁跟住有两排凳，啲人一见到我，唔好坐呢个，坐第二度先，一坐，哇，仲衰，嚟自高铁武汉车厢。 点啊？ 你哇仲唔惊啊？你而家见一见， 我实惊啦！而家咁 系啦，你见到你 直接 运 到嚟啊？呢个就真系惊啊！ 唔系咯， 系张凳 系 嘛？ 系啊 ，Made in Wuhan， 唔系啊 ，Made in Wuhan，just Made in 啊，仲要 系啦，然后仲写住欢迎嚟杀欢儿，哇， 系啊， 穿埋佢三穿一，问你怕未？真系，仲要每张都继续收翻你十蚊， 仲要收钱添。 咁但系每分钟呢度 系啊， 每分钟十蚊， 我哋不如都摆一张凳咧喺个二台度，跟住偷拍我哋嘅同事，睇下究竟佢哋会唔会坐。我哋寫咗咩紙最好咁樣咧？ 台長開光咯， 台長開光， 處長加冕， 跟住就睇邊個抹個摸佢，鋪下台長啲光。 你估如果我哋寫話特首坐過會點？ 我諗張凳應該會爛咗或者唔 係，值錢好多真係。 點解咧？ 你點知仲坐幾耐張凳？張凳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以及医院管理局交代本港出现第二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的详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说，第二宗高度怀疑个案涉及一名56岁男病人，是本港居民，住在马鞍山，目前已经转往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就住目前两宗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当局已经追踪到三名相关的密切接触者，稍后会安排隔离。他又透露正是积极检视，希望扩大健康申报的范围，至到高铁乘客。澳门确诊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澳门卫生局话，患者是一名来自武汉的66岁男子。寻日下昼经关闸口岸入境澳门的时候，被检疫人员检测出有发烧，随即送往山顶医院进一步检查，经检验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旅游局宣布取消所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汇演。港铁话经过同内地铁路部门经过同内地铁路单位沟通之后，即时停售所有往来武汉的高铁车票。往来武汉的列车服务目前仍然维持正常，港铁正是同内地相关单位保持紧密沟通，有最新消息会尽快通知乘客。已经购票的乘客如果想退票，可以获全数退款。近日街上面垃圾桶大减，本台发现弥敦道以及铜锣湾一带大部分垃圾桶消失，由垃圾袋取代。部分垃圾袋满泻或者是裂开，不少烟头垃圾被掉咗喺地上同埋花槽。食环署承认，去年下半年有一成垃圾桶以及回收桶受到破坏，基于公众安全，曾经移走垃圾桶以及回收桶，其后陆续放翻。仍然经常有大型活动的地区已经在合适的位置放了透明胶袋。有区议员认为肺炎疫情到港，卫生不容忽视，要求重置垃圾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以及温暖，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至到年初一，东风增强以及有几阵雨，年初二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72点。跌了468点，总成交金额57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6点，跌20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4，跌7.6；美团点评100.6，系跌7.7；小米集团13.06，跌0.4；盈富基金28.05，跌5毫。友邦保险83元，冇升跌。阿里巴巴214元，跌4.4。中国平安93.55，跌2.5。中芯国际15.52，跌5.8。FIE 南方恒指系报6.4，系升咗2毫。华夏沪深346.25，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4，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68，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蘭元0.659，人民幣6.922，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09。日經平均指數報23818點，跌213點。港金現價報144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8.19美元，卖出155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跆拳新导游， 我由六岁开始参加呢个搏击比赛，一直输，无论咩比赛都好，都系输到去十一岁啦。最终都喺呢个全港赛度试过攞一个冠军嘅位置嘅。 乘风破浪。 咁我哋通常啲传媒就会喺司令船嗰度嘅。哇，嗰日真系抛到咧，唔知成尺咁啊！总之又高又矮，又高又矮咁咯。到最后跟住呕咯，跟住唔知啲风又吹翻去嗰。 哇！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少数族裔人士在教育都会面对很多挑战的，而平机会少数族裔教育工作小组建议改善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的情况，分别为非华语学生设计一套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整全中文课程。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放假喽！喂，我先走啦，拜拜。 你删好晒啲电掣未啊？ 放完假翻嚟先删啦。 零番放假前都要删好晒所有嘅电源噶。 你睇下 Jude 啦，都搞到成个墙都系杂物啦。 咩啊？我谂住放完假之后就会执噶啦。 零番放假前一定要清理好晒所有嘅杂物。 明白噶啦，我哋会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啦。我系阿 Jude 曾若华。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唉，甜甜，做乜唉声叹气啊？翻埋几日就放几日新年噶咯，应该开心先系啊！ 仲要翻埋几日？阿 Jude 啊，你都识讲啦，要翻埋听日咋？仲要翻多几日？啊，点解仲要翻埋听日咧？你话咧？ 唔系好明。 你真系明，系啊！我真系喺外国翻嚟，真系喺外国翻嚟啊！我有好多朋友啊，寻日啊已经啊放假，又或者有啲今日已经收路啦。点解我哋仲要翻咧？仲有啊，我见好多啊同行啊，好多都系年初八九先至开工啊。咁我哋咧 初五咯。 咁咪就係囉，遲又遲放工人，早又早返工人喎，咁點樣呀？邊有咁樣㗎？ 邊有點樣呢？ 豪經理， 阿 Jude 你好，田小姐好似有好多不滿噃。 唔係，我只係有唔明想問清楚啫。阿即經理又話是話啦，點解我哋呢唔早啲收爐啦，還掂公司都冇乜嘢做囉，就算有啲咩要做都留返新年之後先做囉，好多嘢做㗎屋企。 甜甜，我哋唔係冇嘢做㗎，其實放假前有好多施工安全措施要特別注意㗎。你想想，间公司整个假期都冇晒人，我哋唔系放假前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出意外噶。 吓，咁要做啲乜嘢安全措施啊 ？Jude， 嗱，行行都唔同嘅。譬如做电焊工作咧，就要确保所有火种经已熄灭，将焊接嘅焊枝收拾妥当。 仲有收工前要确保所有设施同埋机器嘅电源已经关上，仲要记得将啲插头掹走啊！ 哦，即系咁样噶，咁嗰啲叫气焊嘅工友咧吓，系咪就要咧确保嗰啲气焊封回樽啊嘅气阀咧已经闩好，仲要将所有嘅气喉除低，同埋百分百肯定冇留低火种嗰啲咧？ 系啊，甜甜，估唔到你都识安全措施、啊， 即系使乜讲我平时唔出声就唔代表我唔识嘅。 好啦，我问你啊，如果从事吊运工作嘅工友又要做啲咩安全措施啊？ 吊 運工作啊？一定要有好多安全措施要做啦。嗱，佢哋咧吊運嗰啲貨物咁鬼死重啊！如果萬一就算跌咗落一件落嚟，咁咪好大件事咯。阿姐，但係佢哋要做啲乜嘢？咁我又唔知喎。 負責吊運嘅工友喺放假前啊，要清理好工作場地嘅雜物，檢查吊重設備。機手咧就要依照製造商嘅指示，將機械咧停泊好嘅。同埋最紧要啊，将吊重机械嘅控制室锁好，仲要切断动力来源。 连控制室都要上埋锁啊！哇，都真系咧，好惊任何人有机会入到去。 梗系啦，小心啲好啊！ 哼，我提多一样啊，工地嘅物料吊重机嗰个载货斗一定要放翻落地面，同埋咧要确保所有出入闸门咧已经锁上，同埋关咗个电源啊！ 咁啊，从事吊重工作嘅工友想放假放得开心同放心，咁做多啲准备功夫都要嘅。 呢啲臨時結構都有好多嘢要 check 清楚噶。 臨時結構即係咩啊？棚架啊、坑穴啊，呢啲臨時圍欄嗰啲啊？ 全中啦！如果工人喺放假嘅時候咁啱遇到大風大雨，嗰啲棚架圍欄咧可能會隨時俾人吹到咧周圍飛噶。 咁又係啊！咁有啲乜嘢安全措施咧可以預防呢啲情況咁出現呢？嚇！ 喺臨放假前 check 清楚棚架同埋坑穴嘅圍欄穩唔穩陣。第二，要搬走晒棚架上嘅工具、物料同垃圾，防止被风吹落街。 喂，咁啊，使唔使咧加啲咁嘅警告牌啊？叫啲人留意啊，唔好行埋去嗰啲地方啦吓。 咁当然要啦，喺嗰啲临时建构隔篱咧，一定要清清楚楚展示警告牌，防止未经准许嘅人士入去噶。 何经理啊，阿 Jude 啊，你哋咧都讲完呢啲长假期嘅工作安全未咧吓？ 差唔多噶啦，何经理，你有冇嘢要补充？ 我都冇嘢补充啊，田小姐，你有冇嘢想问啊？ 其实咧就想问一下嘅，我哋其实系早补习社嘅啫嘛，系咪？今日冇堂上，地方又清洁好晒，你睇几干净，粒粒靓噶。咁点解我哋今日仲要三个翻嚟你眼望我眼呢？吓、 又啱喎，何经理，点解咧？ 够钟食 lunch 啦，食完翻嚟再讲。 吓，食完 lunch 再翻嚟讲，唔好啦，啩，我要过新年啊！ 总之放假前后倍留心，大家放假自然玩得安全又开心。我是阿朱曾若华。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像个自由身，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没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被爱的当天，每次经历平分时，你都加分颁加许状很多次。今天爱你只得到你非议，眼泪也发现一根刺，令我位置沦落至此。从前爱满分，但今天已扣分，避不开一直宠爱你十个女生，每日要忙着与别人去竞争，把整体放念越会变心。从前爱满分，现今只有八分，极之亲密的爱侣已降温，欣赏我，欣赏我，欣赏完便没吸引，开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男生到男人， 明日放走我比卡超，放开手，让四驱车夜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布公仔，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今次坤哥否白蜕变成男人嘅过程之一，就是讲再见。 成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 用上玩具作比喻，懂得放下，学懂珍惜，咁先为之系成长。 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作曲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张子坚。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并非只有后悔。 吴亦坤，玩具成熟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思芬，我好紧张啊！ 咦，杰同你紧张咩啊？无非今回农历新年你真系要见家长？ 诶，讲开见家长，大家就要听实我哋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会同大家讲下新年带另一半去见家长啊！ 阿杰同，你估你第一次见白友会讲啲咩啦？ 应该都系 Hi Auntie 咁啩？ 哇，咁我真系恭喜你喎！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仲有十分钟就放工，食饭放 lunch 就真系好轻松。 好嘢， 系咪先？ 好事好事好事， 你系咪真系好开心就真系好嘢？你系咪真系要讲到冇嘢讲要咁样咧？ 我谂起好开心啊，即系仲有十分钟好开心啊嘛。 OK OK， 系咯。 好嗱，大家去旅行，咁啊，即系可能趁住一个佳节啦，去旅行嘅时候，会唔会都想喺海外嘅地方，你去旅游地方都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你或者喺农历新年嘅时候， 系农历新年， 我有喎， 即 系 譬如你去到芬兰呢个冰天雪地嘅时候，你都希望有大红灯笼高高挂。 不要不要，我俾咁多钱就系想离开或者见识外边嘅世界啊嘛！即系如果你、 我都冇抵足， 有抵足啊！如果我去到芬兰冰天雪地，我梗系想睇下咧有冇嗰啲北欧嗰啲风情啊、小木屋啊，会唔会见到当地啲精灵传说啊？你突然间俾条龙我睇，仲要系中国龙，我唔会觉得好正我。咁我留喺香港好过。 跟住开始咧，阿刘德华嘅中国人嘅音乐播出嚟啦，张明敏啦，汪明荃 咪就系咯。除非嗱，除非咁样，除非咁样，我已经喺嗰度咧，叫做咩啊？人在异乡漂泊咗十几年啦。 人在旅 途沙旅时，跟住喺一个寒风切骨嘅半夜，突然间忆起香港嘅繁华种种往事，黯然泪。下嘅时候，突然间望住有刘华，嗰边仲有成龙大哥喺度 V 字啊，我就觉得好窝心啦。 有人递咗个面俾你， 系啦，冇错。 我有啲唔同嘅， 除非系咁啦。 譬如咧，我有中间有试过，即系近呢十年里面有好多年，其实个农历新年我系喺布吉度过嘅，我 系 会特登带埋爸爸整嘅萝卜糕啦，会有一啲新年嘅装置啦，即系譬如嗰啲挥春啊嗰啲咧，会布置嗰边嘅屋企，都有一啲嘅新年气氛噶。 唔系，咁你因为纯粹你。自己個人想感受到，即係就算唔喺香港都想感受到新年氣氛，因為喺屋企啊嘛，係咪？咁我講緊係嗰啲景點啊，即係去旅行嗰啲景點。 我去旅行， 因為呢啲係自家願意嘅， 唔係都唔係錯嘅，冇問題嘅。 景點啊， 其實即係等於問人啲團友咧，有啲人就算去日本又好，去邊度都好咧，第一餐咧，總有啲團友話：我一定要食唐餐啊，我要食茶餐廳。 所以我唔跟旅行團，一定 嗰啲人話唔係嘛，我哋搭雞啊，個鐘頭飛機嚟到。 到呢度，我唔食一餐咧，我唔舒服噶，即系总有咁嘅人嘅。 即系我爹哋咯，佢即系而家会好啲啦。就譬如可能十零年之前咧， 食唔惯我 佢系真系食唔惯， 食唔惯我体谅， 所以佢真要揾翻啲糖餐去食先，觉得唉有啖饭先得噶。成日食意粉，但其实都系淀粉质啫，系咪先？即系始终佢哋会觉得不一样。 我哋都系噶，去到真系食唔惯，都系揾翻中国人倾偈噶。 系啊， 因为食唔惯，揾中国人倾偈， 食唔惯饭咯，最后都系揾翻中国人倾偈就食糖餐咯，系咁啦。 唔系，但系咁样，但系如果另一个目的就系话，我希望其他世界各地嘅人。因为唔系净系得你香港人、中国人、台湾人噶嘛，系咪？咁希望其他世界各地嘅人认识你哋嗰个国家嗰啲叫做传统啊、文化等等嘢，又如何啊？ 哦，咁咪本身有唐人街咯，唔关我事噶，佢哋平时自己照样去就得噶啦，我唔使参与噶。我嘅贡献又冇咁大，我去唐人街做咩啫？ 你 冇事咩自己？ 你可以选择地自己去到当地唔去唐人街，咁我又感受其他嗰啲风情啦。咁如果想感受嘅，你咪去唐人街咯。咁 系咯，好 啦，好 啦， 咁啊呢个美 股啦， 系啦，出年嚟紧仲有几日就系鼠年啦。 冇错， 咁啊最犀利最巴闭。 出年嚟紧啫， 诶，即系嚟紧啦，系啦， 过两日啫嘛，系啦，你讲到咁远咁样， 点啊点啊点啊，咁啊。你而家最大行其道嘅，咁啊，梗系啦， 鼠啦， 系 鼠年啊嘛， 肯定系迪迪嚟啦，系咪先？鼠王鼠后啊，系咪先？ 系 鼠王鼠后， 系咯系咯， 系啊，系咪叫阿芬噶？ 芬妮咯，芬妮啊， 好啦，咁啊，即系佢哋咧都要为咗迎合鼠年，因为佢哋真系米奇老鼠啊嘛，系咪先？咁佢哋喺美国加州迪士尼嗰度咧。你唔好以为你去咗上海嗰、那个，其实你系去咗加州嗰、那个。哇，佢哋啊将佢个迪士尼嚟 哦做咩？佢哋都会着中国衫啊！ 哇，红当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佢着晒所有嘅红色啦，整晒灯笼啦，将佢代表住将诶将，佢仲要揾埋著名设计师咧，帮佢哋去做晒一啲传统嘅中国服饰啦，诶嗰啲巡游啊、花木兰啊，乜都有， 好合理啊， 走晒出嚟，咁佢哋就 系 话， 即 系 呢个加州嘅迪士尼， 系因为佢系一个美国加州， 佢就变咗即系一个中国迪士尼新年咁样咯， 被据誉为叫做米奇老鼠年啊，咁啊即系咁样咁去。佢製造一個叫做話誒，為咗迎合我哋嘅中國嘅鼠年，係啦。咁跟住佢哋又覺得，哎，我哋有老鼠喎，咁，所以就一齊係抽拼。 我覺得佢呢種咧就即係一舉兩得，因為點解咧？你話有冇啲遊客去到，即係譬如中國啲遊客咧，去到有冇親切感咧，一回事啊。但對佢美國本身嚟講咧， 係其他世界各地去到呢一個迪迪尼樂園嘅旅客， 因為呢種就叫做異國風情啊嘛。 係啦，嗱呢個咧，佢就其中一個目的咧。就當然啦，咁佢希望都可以俾你哋去到嗰度都感受到個新年氣氛之外，佢話希望俾其他世界各地嘅旅客去認識其他國家嘅傳統喎。 冇錯，喂，呢個正常㗎，佢會 暗地裏啊，我覺得咧，亦都有一個商業嘅計算喺入邊。 唔使暗地擺明啦， 唔係啊，因為除咗呢一樣之外，你頭先有講到啊嘛，喺嗰啲花車巡遊裡面，仲有另外一個人物出現㗎嘛， 花 木蘭 啊 嘛， 係 咯， 個 電影啊 嘛，原本都係有喺度。 咩啊？四月上啦嘛，因為都係同一間公司㗎嘛，佢哋未。即係 sell 呢個中國風啊，各樣嘢就去做定個宣傳咯。 咁佢仲喺餐廳咧，就會提供埋呢個蝦仁炒飯啦，同埋叉燒包呢啲傳統嘅中國菜式嘅。 外國人真係好中意食香港，我唔知中國啦， 港式 係啦嘅點心咧，呢個真係好高分㗎。 咁呢個係一個賣點啦。另外佢仲有一啲叫做中國嘅書法攤啦，同埋一個有老鼠形， 係 啊係啊係啊，寫揮春，仲有老鼠形狀嘅許願牆咁俾你貼住寫。 我覺得小心講。好完全亂咁貼啊，唔係度度都俾噶。 係啊，我覺得佢呢個真係未必咧齋 sell 大陸遊客咯，係真係令到本地人咧嗱，打個比喻你就明噶啦。譬如香港咧，間時我哋都會搞嗰啲活動咧，香港商場無端端話我哋咧請嚟日本嘅熊本熊，就會喺香港咧就擺個攤檔，或者我哋咧全個商場咧都化身成為熊本熊。你對日本人嚟講，可能佢都會話：哇！咁我嚟到呢度又睇翻自己熊本熊啊！但係香港搞過就話都唔係 sell 你，香港人自己中意啫嘛。 係啊， 因為香港人覺得呢啲係好特殊嘅風情啊咁樣。 萬聖節點解會變成一個商業，即係個水分咁高嘅一個節？首先，其實對於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嚟講，根本得鬼節嘅啫嘛，鬼有呢個萬聖節咧。 而家 OK 啊，扮鬼扮馬。係 啊，但係嗰樣嘢帶嚟咗，大家會扮鬼扮馬嘅喎，跟住亦都會有好多嘅商場啊、主題公園啊，就會變成咗一個商機咯。 係咁，當然因為亦都係即係冇辦法嘅，一定係中國個市場大啦。呢個一定走唔甩嘅。 好似你頭先話齋，譬如去 喺美國加州都好多嗰啲華人㗎，係咪先？咁佢哋去到哇，真係唔使特登飛翻嚟嘅，佢自己譬如中國啊、大陸、台灣都好啦、澳門都好啦，你唔使特登飛翻嚟，去嗰度已經感受到， 同埋又滿足到咧， 其實相得益彰嘅。係 啦，又滿足到佢哋當地華人咧，總係會有一種情意結係咩咧？就係、是、我國厲害，國力強盛。鬼子都要向我们啊融合，喂呢、這个好好 sell 噶，即 系 可能我哋香港人咧又唔会太觉得有咩国仇家恨咁多咧、嗯，我哋唔会觉得话哇好威啊，佢连我哋啲嘢都用嚟摆喺个市场上面，但系唔知点解咧，一去到海外嗰啲华人 咧， 佢哋就零舍计较呢啲嘢噶， 佢哋都要啊，即系吓， 他们也过中国年 啊，系啊， 多么威风啊咁样。 喂，其实除咗 但系个扮相都几靓嘅系嘛， 系 靓嘅， 扮相靓嘅， 佢攞咗呢一个作为一个主题做一啲嘅巡游啊，咁样 系啊，其实都即系因为都好喜庆嘅，即系喺即系我哋嘅过嘅新年。咁佢除咗即系主题公园系咁咧，嗰啲百货公司咧喺呢个农历期间咧，即系其实唔好话佢哋冇红假期啦，但系佢都知道系叫做中国人嘅农历新年咧，佢哋啲大型嘅百货公司咧都有传统嘅舞狮啦、烹饪示范啦、问答比赛啦、嗰啲咩福袋啊等等嘅嘢，佢哋都会一应即系全部俾晒大家咧去。感受一下，你身处喺海外都可以有即系中国人嘅农历新年气氛咯。 系啊，咁所以呢个的确咧，你话同头先我哋讲咧，你去到海外咧，突然间见到有好多即系好熟悉嘅嗰啲挂饰喺度咧，系唔同嘅。即系头先你话，如果你去到芬兰咧，都无端见到有啲即系太多本地嗰啲元素咧，你就觉得好似好远嘅旅行咧，好似变得好冇意义啦。 一定之间都系都系咁样啫， 系啦，都系翻唔到去咁样嘅。但系而家呢个咧就都几得意嘅。啊，但系佢而家系美国做啫。而家 我睇到呢个就 系 美国啦。 我估可能喺香，其实我估喺任何嘅迪迪尼，可能都会即系就住呢个。 日本应该唔会啦。 其实有好多 迪迪尼 大品牌咧，佢哋出啲农历年限量版咧。 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嗰架车啊？嗰架咩啊？劳斯莱斯啊？佢个劳斯莱斯咧，佢为咗又系有条龙啊！佢就为咗迎合中国人嘅嗰个口味咧，佢可以因为佢嗰只车就可以俾你自己雕刻一啲装饰咧。佢其中一个配饰咧就 系、 是。有条龙咯，喺个车身里边咧，哇！跟住嗰种土豪嘅味道喺个车度喷出嚟一样啊，真系 咩色噶架车？ 架车出边 唔使金啊， 里边系红皮噶，我记得。跟住条龙 啦， 系啊，即系中国红真系走唔甩噶， 系啊， 系咯。我哋今个新年我哋去到边度，我哋都知道 China Red 系啊， 系啦。不过首先保重身体，戴口罩先，睇见， 拜拜。